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候咧，咁啊嚟到呢个2022年嘅8月22号星期一嘅早上，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咧都系继续精精神神喺度迎接今个星期嘅挑战啊！农历咧就7月25嚟嘅。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5%啊，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朝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啦，咁啊大家咧都要有所准备，准备啲乜嘢咧？咁啊睇得到咧，就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都已经一早讲咗噶啦。今日同埋明天咧，咁啊呢两日咧都系大大个太阳咧就啊都几热嘅，咁啊所以咧出外嘅工作嘅朋友啦，咁啊要特别留意住咧就系补水啦。但是呢今个星期随后的时候呢又会比较上多雨水的了。咁天气呢变化就正如人生都是一样系咁喺度变嘅。唔紧要。咁天气无论点变我哋都有应对嘅方法㗎嘛。系咪好今日直播室入面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起身。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身边总是有一两个的好朋友的。好朋友呢可以帮助到我们去到解决很多不同的心里面的问题。不是一定解决问题的是解决心理上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有时候在自己譬如工作啊自己的日程上面未必样样东西都可以有人帮手。有些事真的要自己做的。遇到这些问题但是都想解决又解决不到其实就可能是心理上的问题。咁所以如果你可以同人倾诉一下可以出去食下饭甚至乎互相慰问多啲嘅时候咁、哦、你发觉情况又有所改变㗎喎你可以呢重拾返人与人之间嗰种嘅温暖重拾返人与人之间嘅信任重拾返对生活嘅各种嘅态度同埋兴趣人开心咗呢自然又有力量去到再迎接每一个嘅新嘅挑战。所以呢无论系乜嘢年纪都好其实我哋都应该开开心心度过每一天珍惜身边嘅每一位。咁我哋就会继续可以享受我哋自己嘅日子㗎啦。所以不妨諗一諗喺你身边你觉得边一个都好重要嘅。重要嘅时候你就可以联络佢，见下佢，一齐食下饭，倾下偈，然后你就会感觉得到快乐嘅感觉。早晨啊！ 眼中海也跟我相拥，所有所有感觉也未多开始，有你一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除咗疫情嘅后遗症可能会令人记忆力变差、出现脑雾嘅情况之外，随住年纪嘅增长，再加上生活急速繁忙，相信好多人呢都会有健忘嘅问题噶。其实唔少打工仔翻工嘅时候，脑袋都唔系几听使嘅，间唔中都会出现嗰啲情况，好似系说话讲到口唇边，唔记得咗自己想讲乜，又或者打开个文件柜，突然之间唔记得自己要拎边份文件出嚟。喺呢啲情况，其实咧都可能系脑细胞活动能力下降嘅警号嚟噶。今朝早就同大家讲下有啲乜嘢食物可以帮手健脑同埋补脑，有助大脑变得年轻之余，亦都可以增强记忆力噶。第一样就是香蕉啦，香蕉有好丰富的果胶同埋葡萄糖，可以释放俾大脑能量嘅补给。其次，奇异果当中嘅维他命 C 亦都可以帮助对抗压力，仲可以成为脑神经传导物质添。食多啲绿色嘅蔬菜亦都有帮助噶，因为当中嘅植化素同埋营养可以保护脑细胞，令到思绪更加敏锐。可以建议大家从各式各样的蔬菜当中补给，就可以摄取到不同的营养素了。鸡蛋，尤其是它的蛋黄当中的卵磷脂，就可以帮助增强记忆力。进食燕麦和谷类，就可以预防脑袋混沌，因为燕麦和谷类有大脑粮食之称，当中含有葡萄糖、维他命和矿物质，都可以补脑的。至于深海鱼类的 Omega-3 脂肪酸，就可以预防记忆力衰退了。咖喱当中的姜黄素亦都可以改善注意力和整体的认知能力和记忆力的。至于南瓜当中亦都含有胡萝卜素、矿物质砷，都是可以帮助脑部运转的。最后，坚果和核桃亦都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当中含有的维他命 B 群更加有助补脑的。营养师就建议大家可以将头先所讲的健脑食物搭配埋一起食用，例如试下制作一杯水果乳酪，又可以帮助肠道畅顺，补充钙质。亦都可以试下制作黑芝麻牛奶，因为黑芝麻呢属于高钙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食物，可以舒缓脑神经绷紧。另外，大家亦都可以每日食少少黑芝麻，例如可以撒啲啲落去饭面或者喺牛奶当中一齐食用。当然，除咗进食之外，生活习惯亦都好紧要噶。有啲生活习惯系会令到人记忆力下降嘅，好似长期挨夜、吸烟、饮酒、饮食唔均衡、食太多甜嘢同埋油炸物等等。又或者是工作上面太过忙碌奔波，压力太大，都会令到脑部疲累的。要彻底改善记忆力问题，令到脑部更健康，就一定要在生活上面作出一些改变了。饮食配合埋生活作息，就可以令到你个人越来越健康，到时就不会再咁健忘，成日唔记得嘢啦。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声不响落，震荡又如何？好感人之中，可憎的说可憎，不讲可话，是自伤不感到世上众人啊，万众情过话。 色，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走，抬头人自傲，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吓六点二十三分嘅时间，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二十八度嘅气温。最近咧都系因为继续受住呢个疫情嘅影响啦，咁啊好多小朋友当我哋翻学嘅时候啦，咁啊都系翻半日嘅，甚至乎咧好多嘅叫做课程上边咧都要家长去到帮忙。有机构调查发现，54.3% 嘅家长啊，指出疫情之后咧，小朋友咧就多数有阵时要喺屋企上网课啦，增加咗咧就同小朋友嘅冲突。有36.2% 就认同疫情令到家长同小朋友嘅关系就变差。有家长就分享咧，就话到：哎呀，当佢嘅小朋友啊上网课之后啦，经常遇到一啲功课嘅难题，自己咧就真系要做到全科嘅老师，不断咁教佢，压力都好大啊！不经意咧咁啊发脾气，咁啊唔觉意咧就闹咗啲小朋友，哎，都唔为意添。真系要搞到咧同社工见面，先至会有所改善。所以有啲专家亦都提议，同家长讲啦，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避免咧由情绪主导我哋嘅言行。嗱，呢个系一个咧叫做亲子快乐指数嘅调查，咁啊总共咧就有683位嘅家长去到回应嘅。咁啊头先咧都讲咗一啲叫做关键所在啦。其实咧，佢哋都好担心咧，就系小朋友喺学业上边，甚至乎品行上边，奈何因为疫情令到咧就冇办法咧就去到就系成日可以翻学校。专家就指出，家长可以在日常生活和游戏当中教导小朋友学习自律，例如订立一些家规，不过记住家规是全家人一起遵守的，如果不然就变成独裁了。订立家规和日常作息的时间表等等，而家长应该就学习欣赏小朋友在努力的过程，例如他很给心机做，虽然可能有时都会做错一条两条，不过我们都要多些鼓励他们。当见到小朋友进步和改善的时间，可以作出鼓励和透过赞赏去到肯定小朋友的付出，从而建立小朋友的自信。

煽動緊張情緒同分化社會。政府決定修憲，保護婚姻現有的定義。俄羅斯總統普京一名親密盟友的女兒懷疑在汽車炸彈襲擊之中喪生，聯邦偵查委員會認為是不明人士在幕後策劃。死者是29歲的杜金娜，她是政治評論員和哲學家杜金的女兒。杜金被形容為普京的大腦，有報道說杜金可能才是襲擊目標。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說，如果調查人員斷定烏克蘭要為事件負責，就是基輔的國家恐怖主義政策。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說，事件與烏克蘭無關。案發在當地上個星期六晚，杜金娜駕駛的汽車在莫斯科市郊的公路爆炸。調查人員說，一枚安裝在車底的爆炸裝置被引爆，汽車著火。社會福利署宣布，由於近日確診個案增加，設於天水圍體育館的暫托中心將會在星期四投入運作，接收輕症或者無症狀確診長者。中心設有130個床位，提供基本膳食和護理支援，不另收費。醫療集團會組成照顧專隊，為中心內的長者病人提供暫時照顧服務。港兒醫院將會為中心提供醫療支援。另外，鑑於社區有部分長者和殘疾人士確診之後缺乏照顧，社署轄下所有暫托中心會接收來自安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的確診住客之外，亦都會接收由醫管局或衛生署轉介的社區確診長者或殘疾人士。據了解，仍然在內地服刑的12港人案其中一人喬影如今日刑滿返港，將會轉交香港警方。12名港人前年8月涉嫌偷渡離開香港前往台灣，在內地水域被捕並且服刑。其中喬影如和同案的鄧啟賢因為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在內地分別被判監兩年和三年。至於其餘10人早前已經被押返本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चोनवे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यों नु इ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कोविड-19 टीके दी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था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दी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न लई वैक्सीन दी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दी है ਇਹ ਜੀਵਨ ਨੂੰ ਆਮ ਤਰੀਕੇ ਨਾਲ ਮੁੜ ਸ਼ੁਰੂ ਕਰਨ ਲਈ ਮਹੱਤਵਪੂਰਨ ਹੈ ਵਧੇਰੇ ਜਾਣਕਾਰੀ ਲਈ ਵਿਸ਼ੇਗਤ ਵੈਬਸਾਈਟ www.covid-19 www.gov.hk 地就。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望一望个钟先，6:37嘅时间，28度嘅气温啊，咁啊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啊同星期二咧，其实都预告咗咧就系、是、会热辣辣噶啦。咁啊唔知道钟哥寻日夜晚瞓得好唔好咧？平时都瞓好少喎。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点啊？我都好关心你瞓得好唔好、啊。 咁样瞓好多啊。 系、欸。 系啊。 咁就好啊。 根据中医嗰个瞓觉时间咧。 吓。 我11:00都唔夠我瞓覺嘅。 誒、欸，中醫有啲咩好嘅瞓覺時間可以開心出嚟、啊？ 你中醫成日都話啊嘛，入睡最佳時間係10:00-12:00啊嘛。 哦， 係呢個時間瞓係對身體最好啊嘛。我琴日11:00未夠瞓咗啦。 誒、欸，好嘢喎、 啊！啊，今日真係好早嘅，好精神地起身。 啊、 但係咧又衍生第二個問題啦。 點啊？ 肚餓。 啊，肚餓呢個問題易解決、啊。肚餓可以食嘢啊嘛，但瞓覺未必有時間食噶嘛， 係 咪？瞓覺未必有時候瞓啊嘛。 即係你就話啫，即係譬如你而家拍緊啲行山節目啊，即係就嚟港台沙，即係有得睇啦嘛。 嚇係啊！ 即係你拍啲行山節目，你運動量大就話啫。 嚇、 啊！因為我哋呢啲運動量咁細咧，又食大咗個胃，咁啊成日咧都覺得哇，會唔會食肥自己啊？因為我最近望一望鏡咧，自從我拍完《獅子山下》之後咧、我就開始。唔需要理會啦嘛，即係個外形，有啲放縱。琴日我都覺得自己，咦，真係好似同以前有啲唔同喎、啊。以前係講緊兩三個月前啫喎、 啊，而家咪幸福咗咯、那個感覺係嘛？ 非常幸福添嘛，非常幸福。咁所以咧，我諗 啊， 係咪要收一收身咧？咁我想問，你小白咧，你有冇曾經有一個指標俾自己咧？點樣先至覺得需要減磅咧？ 哇！其實我到而家都需要減磅嘅，你知唔知啊？ 即係你有冇一個指標嘅先？即係譬如話，你發現咗啲乜嘢？譬如個磅數 嚇、 超標，咁你就話不如我減啦、哦。有冇一個指標俾自己？ 有啊，有啊。啊，其實磅數咧，我反而唔係好睇，反而咧真係睇外觀。如果你外觀，你發覺著呢件衫上去，喂，嗰條車胎咧都真係好多能量儲咗喺度嘅話，咁我覺得真係需要搞佢。又或者有陣時候、你自己都望到自己照鏡嘅時候咧。嗰、那個中央肥胖嘅問題嚴重，我又覺得不如整整佢啦，係咪？我仔都唔想拖住一個唔健康嘅爸爸出街噶嘛。 唔係，但係阿仔唔會有呢個洞悉，即係咩叫做肥，咩叫瘦。 佢好衰添啊！佢有陣時啊，見到我有即係食完飯咧，喺度拍我肚腩，哎呀，好得意，好似個鼓咁噶，咁樣噶。 咁佢即係童言無忌啊嘛！ 即係童言無忌啊，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嘛，離曬譜佢真 係。我曾經有一個。好強嘅印象嘅，咁就係咧，我曾經去過一個泳池咧，即係去嗰啲私人會所嘅泳池，咁啊同個朋友游水啦，咁啊見到有一個咧，即係唔同國籍嘅朋友咧，就瞓咗個泳池邊，好開心，瞓喺度，跟住咧佢個肚腩上面好大個，然之後肚腩上面托咗一個圓，托咗個嗰啲銀色嘅盤咧，即係攞餸出嚟嗰啲咧，咁然之後上面放咗好多生果。跟住佢就瞓喺度，好悠然自得，匿埋眼，隻手就喺个肚腩上面嘅银盘攞粒提子，即系扑个口食， 好叹、啊。 跟住佢就晒紧太阳嘅， 好叹、啊、真系， 好叹， 系咯， 真系好叹啊！但我睇完呢个画面之后咧，我就哇，久久不能忘怀。哇，弊家伙啦！如果我一日个肚腩可以顶住个盘，我就真系要减肥啦。 佢见唔到脚趾喎，即系应该。 我唔知佢见唔见到，如果佢瞓喺度都见唔到，企到都应该见唔到啦啩。 系啦， 咁呢个就系啦。咁到而家到我可以做呢个动作啦，即系我瞓喺度，我又系可以托住个盘，企喺度又系见唔到脚趾嘅时候。 你点会啊？你见到，你肯定见到， 咪都见唔到大截噶啦，而家胆都大。咁跟住咧，我觉得啊，系咪要减肥咧？但系咧，除咗呢个之外咧，我有另一个指标嘅，就系、是如果当我行楼梯行多过两层，我开始喘气咧。 哦， 我就觉得系真系要开始减磅。 哦， 系啊， 喘 气身体健康有关啊嘛。 系咯，因为喘气呢个问题咧，有阵时啲人可能身体溜瘦，佢都会喘气，但系 咁我归咎于我自己重得滞啦。 哦，系啊，系系。 咁但系两样俾我拣咧，我最后都系发觉，其实个外形系点，即系系咪个肚腩可以顶住个盘，其实真系好小事。 嗯。 即系就算我有肚腩冇肚腩顶唔顶得住个盘，唉，都系外观人哋睇啫，或者自己唔理就咪得咯。咁、 啊、 但系原来减唔减磅呢，如果牵涉到身体健康呢，就真系要 action 啦。哦，系啊，这个真系啊，要喐啊，如果系嘅话。 系啊，反而其他嗰啲，我而家都我成日话我开始放弃外貌噶啦嘛。咁、 啊、 去到呢啲年纪，仲理咁多做乜咧？梗系食都系食啦，系咪先？咁、 啊、 但系如果真系牵涉到个健康问题呢，唉，咁啊，真系要动一动身啊！睇嚟咧，你下次开外景你要 call 埋我啊！ 好啊，好啊， 我要去锻炼一下自己，等自己健康翻少少。 好晒啊！呢排晒到我都变咗嚿炭咁样啊！呢啲 咁样啊， 系啊， 咁你真系拍完之后你先揾我啊？ 都得， 单脚等你饮茶。 喂，好啊，好啊，一齐吓、啊、做完嘢就叹翻杯茶好啦。 好啦， 翻嚟一齐做节目啦，转头见，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忠哥讲得啱啊！现代人咧，其实都最紧要系追求健康啊！我身边咧都有啲例子咧，佢本身就系一个即系都几肥嘅肥仔嚟嘅啊！咁佢咧就真系睇医生啦，医生咧都话：哎呀，你可能身体某啲地方咧会开始转差，因为你嘅肥胖问题啊！佢真系好有决心、啊。佢好有决心地咧，喺几年前咧就开始慢慢咁样跑步，可能开头一公里开始跑咯，跟住两公里咯。而家咧佢一跑咧都可以好简单咁样跑一个嘅马拉松，喺香港咧周围喺度跑咁样，真系好嘢。呢啲都系好成功嘅例子。咁当然身形咧亦都由以前一个肥仔变成一个咧即系身形适中啊，仲未去到一条藤，但系身形咧真系适中啦。啊，见到人咧都靓仔晒，同埋最重要系咩咧？赢咗健康翻嚟啊嘛，呢个先系最重要。既然健康咁重要嘅话，咁大家都会好注重营养啦。咁的而且确咧，啊，我哋有好多嘅食材可以煮出非常之美味嘅料理。啊，其中咧就好似鸡蛋咁啦。啊，鸡蛋大家都好喜爱嘅。咁我都识得好似冇识得人系话唔中意食鸡蛋嘅。咁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啦？啊，我自己都好中意食鸡蛋，特别温泉蛋添，整法容易，零失败，而且又有营养。不过咧，污染咗嘅鸡蛋咁啊，或者禽肉类咧，嘅沙门氏杆菌啊，咁啊就好容易咧就会经唔同嘅媒介啦，就传播俾人嘅。啊，如果当我哋未确实啊将呢啲食材清洗干净，未将呢啲生同埋熟嘅食物分开处理，或者烹调嘅时候仲未彻底加热，沙门氏杆菌咧就可能会存喺食物入边。而 tiramisu 啊，或者系慕斯蛋糕呢一类型咧，冇经过高温烹调嘅食物，如果咧就利用受过沙门氏菌污染嘅鸡蛋，就好容易发生食物中毒嘅情况，就会产生譬如呕吐啊、腹泻啊、腹痛啊、发烧、头痛等等嘅症状。如果持续四至到七日嘅话咧 ，B B 仔、细蚊仔或者老人家啦，甚至乎一啲免疫力较低嘅人士，通常佢哋嘅情况都会变为较为严重噶，而且容易因为啊呢啲叫做贫血症，引发出其他严重嘅并发症添。咁所以呢个肯定系需要大家留意嘅问题嚟噶。 食物中毒的时候呢，经常呢大家都要留意着，会不会有些什么情况我们没有留意到的呢？仲有其他嘅病菌嘅，例如系鲈鱼病毒等等啊，亦都有机会咧会喺我哋嘅生活入边随时咧就被发现啊，所以咧食生鸡蛋我哋都要注意，唔系话即系，我真系好中意食嘅，系咪以后唔食啊？中意食嘅都可以，咁啊当然咧一定咧就要小心处理啦。想预防三门氏菌等等嘅病毒嘅话啊，想预防佢哋污染，应该啊经常都要勤洗手，仲要用咧就系碱液去到洗手，并且将食品彻底加热煮熟。注意食材的清洁，避免生熟交叉感染。如果餐点真的需要利用生鸡蛋的时间，我们应该要选择一些卫生和品质良好的鸡蛋，或者就是杀菌的液蛋。另外也要记住防止病媒体入侵的一些料理场所。如果身体不舒服的话，当然即刻避免接触食品，以免受到污染。所以记住都有啲口诀嘅，我哋咧一定要多啲勤洗手啦，要保存住咧就系新鲜，要将生同埋熟嘅食物分开，彻底加热，同埋注意咧就系保存嘅温度。咁样嘅话咧，好多嘅病菌都可以咧就系远离我哋噶啦。 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竟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十分的时间，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现在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一首外国曲《爸爸好嘢》，Little Boy， 佢是 Alan 布志伦。 晨光 Coffee Time。 警方咧亦都非常之关注动物福利嘅，咁啊好努力打击咧一切啊残酷对待动物嘅行为。啊，近期咧透过一个叫做动物守护社区大使计划，咁啊以提高咧就系公众防止残酷对待动物嘅意识。咁呢个计划嘅互动游戏以及咧就填色比赛咧推广站，咁啊喺8月19号前几日嘅时间亦都正式开展咗啦。有关活动其实8月至10月亦都会在港九新界四个不同的商场那里巡逻，不是巡逻，是巡回去到就是举行的，希望就是将守护动物这些信息可以多一些跟大家宣传开去。这个巡回展览第一站就会在这个8月19号至21号，刚刚完结了，就在马鞍山那里，可能大家都有去过了。有很多的家长和小朋友都有去参观去欣赏，也都有给小朋友透过这些活动，由细到大开始就接触爱护动物，还有千祈不要虐待他们的一些知识。活动深受小朋友和家长的欢迎。之后呢更加呢就会去到例如是元朗区啦、观塘区同埋呢中环区都一样呢就会去嘅。爱护动物非常之重要嘅。我自己呢就认为咁小朋友如果懂得爱护动物嘅时候多咗同理心啦，咁无论喺佢自己成长甚至乎呢就係同其他朋友相处嘅时候啦，都可以呢多咗一份嘅感动喺入面嘅。咁容易呢用呢一份嘅爱心咁去到呢同身边嘅人呢有更加好嘅相处，而且个人呢会更加懂得呢就係珍惜生命添。成日都话啦，动物带俾我哋咧，往往都系益处多过咧就系害处好多嘅。虽然有阵时可能咧啲毛啊会敏感，唔紧要嘅，咁啊一定有办法解决嘅。最紧要我哋多啲咧就系爱护同埋关心佢哋先。好啦，朝早嘅时间6:53，咁啊今日朝头早咧一样会有我哋嘅职场 QL 系列嘅，咁啊今天早上咧会讲下一啲 IT 嘅情报俾大家嘅。而家室外温度28度，相对湿度84%啊，酷热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候都已经生效，咁啊留意住咧天气，千祈唔好热亲自己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早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入边，职场 QL 系列啦，有我哋机构系统分析师啊吓，阿陶喺度，早晨啊陶。 喂，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我知道咧，我哋都有提过5G 嗰个嘅叫做力量啊，甚至乎系覆盖，又或者系佢个运算咧系非常之快嘅，甚至乎咧就系厉害到咧个实时程度啊，速度强到就地球另外一边，如果做一个手术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用一啲机器连线，咁啊令到咧就可以。实时做到一啲嘅叫做手术啦，咁亦都可以 5G 啊，部分嘅城市亦都用透过呢个网络咧，就做一啲叫做无人驾驶嘅叫做运输系统。咁 5G 当然系非常之好啦，但系如果讲到环境保护方面咧，其实 5G 系咪又有利有弊咧？阿图 嗱，咁睇下咧，你个 5G 究竟系有咩用途啦？如果你用响呢个环保科技上面嘅，咁当然啦，你会认为 5G 咧系真系为环保咧出一分力嘅。 系， 咁但系咧，我谂大家都要明白嘅就系从事发展呢一方面嘅行为咧。其实无可避免咧，都会消耗一定嘅能源嘅。 哦，咁啊，呢个真系冇办法啦。人类本身存在喺地球咧，就都系不断用紧能源嘅，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 系啊，就好似举个例子啊，当我哋由4G 转做5G 嘅时候啊，咁啊，除咗电信供应商佢哋需要更换一啲叫做机组嘅物体之外咧，基站啦，我哋叫做 系， 咁啊。其实我哋用家嘅手提电话都需要更换嘅。 哦，系，咁啊有一大扎嘅叫做电子零件咧，可能会报销嘅。 系啊，咁所以变咗，当然啦，4G 唔会即刻就会 cut 咗啦。咁但系，但系当你如果追上去，你我想试下 5G 系咪真系快啲？咁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你要买支援 5G 嘅电话。系啊，咁所以其实咁样已经造成咗浪费啦。咁好地地之前嘅 4G 个电话咁点啊？咁可能你會放咗佢，咁放咗佢之後嗰個人啊，其實一係就拆件再賣啦，咁一係就有其他功能啦。咁但係其實無可厚非，其實就已經浪費咗一件嘅 電子產品啦， 係咁。如果你話講到電子產品嘅回收咧，其實一般譬如電話咁講啦，回收咗咁，其實係咪會拆咗個 mon 入邊啲螺絲會唔會再攞出嚟，真係拆散曬佢，然後個別咁樣又再重用？其實係咪真係有嘅咧？ 呢、這個就好睇你賣俾邊個啦，係咪？咁如果你普通賣俾其他有需要嘅用家咁二手嘅，咁 OK 啦，咁你可以。咁我可以叫做雙贏啦，你又可以收到啲錢，跟住之後咧，另一個用家咧亦都可以繼續用嗰部電話。 嗯， 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可能回收去一啲俾可能響電話鋪嘅話，咁當然啦，佢哋會拆件啦，有機會，咁亦都可以幫助到維修上面嘅用途啦，有機會。咁當然啦，我相信電話鋪好少會。即係唔多咯，會特登拆件，最多都係再拎翻出去賣。 係嘅，即係正如我哋成日講緊廢紙啊、鋁罐啊，甚至乎係其他即係要回收嘅時候咧，我哋抌就抌咗啦。但係到底回收嘅過程入邊係咪真係完全即係叫做環保咧？其實都有好多問號喺度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係4G 同5G， 嗱我知道你2G 咧，香港就好似已經就完全放棄，係啦，放棄咗啦，係啦。咁如果你話4G 同5G 嘅時候咧，咁兩個的而且確咧係各有優勢嘅。5G 當然強啲啦。但係講到能源方面，喂，聽聞 5G 消耗嗰個能量咧會比 4G 更加強嘅喎，係唔係真㗎？ 或者咁樣諗啦，當你要類似揸車咁啦，當你架車揸得快啲嘅時候，佢係咪消耗嘅油理論上係會多咗？ 哦，係喎，咁啊即刻明白喎，我要踩快啲嘅時候，我都要俾多兩啖啊。 係啊，咁當然啦，可能踩嘅距離亦都會因為咁樣多咗，咁所以咧。你會諗可能其實，我揸得慢，可能揸長一段距離，揸得快一段距離，其實有某程度上可能揸得快揸有啲嘅，應該就係咪？ 哦，係喎、哦， 係啊，咁所以變咗套用翻響其他方面嘅，譬如我哋講緊5G 咁樣啦，咁我哋都有講，5G 真係快好多喎、哦。咁但係其實係咪會嘥能量啲呢？咁我個人認為其實係會嘅。 哦，咁但係即係人類嘅出現啦，或者我哋透過網絡啦，咁既然呢方面嘥去咗啲能源嘅，睇下進步就一定要噶啦，睇下會唔會其他方面係做翻多啲更加有效嘅環保措施咯。因為我見到其實又係有唔少嘅，譬如歐洲國家咧，佢哋都幾多人咧係會反對，又驚嗰個進一步嘅温室排放啊、電子垃圾啊呢啲，咁所以其實佢哋同我哋譬如香港啊，甚至乎亞洲咧，那個思維都不一樣。啊，原來人哋咧就著重環保啊多過咧就想要嗰個數據速度。我哋咧就有陣時就真係會諗想要個數據速度多啲嘅，咁所以我諗成個世界都仲揾緊一個平衡喺度喎，而家。 冇錯冇錯冇，始終我哋香港人都係講快啦，咁所以好自然就會想追求速度啦。咁都係再講多樣啦，就係、是、當我哋想追求快嘅時候，就好自然想會揾更多嘅資料，咁所以變咗咧，我哋某程度上除咗個速度之外，個 volume 咧亦都個需求就會大咗，咁所以咧好自然個能源消耗亦都會高咗啦。 咁世界嘅改變咧，就我哋就一定冇辦法去阻止嘅，咁我哋只能夠盡好自己嘅本分，各方面都做好環保啦，係咪？ 冇錯。 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阿陶。 好， 拜拜。 好，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今共有16名院友和3名職員感染。警方打擊藥駕和酒後駕駛，拘捕8人，並且檢獲大約10克懷疑大麻草，市值大約1800元。新界北總區交通部一連3日在區內多個地點設置路障，截查可疑車輛，要求司機接受酒精呼氣測試，其中5男1女司機涉嫌酒後駕駛被捕。另外，警方以涉嫌停牌期間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而使用車輛，以及駕駛未獲發牌照車輛，拘捕一名42歲男司機。一名48歲男司機就涉嫌藏毒，拒絕接受初步藥物測試，以及拒絕提供樣本以作藥物分析被捕。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早上六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碧瑶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健计划全力推动展翅青健超新星2022，将于8月26号在伊利沙伯体育馆举行。晚上7:30，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一同嘉许为未来奋斗的年轻人。 你知 我电话冇电啊，可唔可以用你电话帮我上网搵啲嘢啊？ 哦，你要搵咩啊？ 你帮我上食物安全中心网页，我想睇下有边间面包店系参加咗减盐计划啊。 减盐计划咩嚟噶？ 减盐计划主要就系减少食物中嘅钠，食安中心制定咗自愿减钠目标。目的就是協助食物業界透過改良食物配方，減低食物的鈉含量，從而令香港市民攝取的鈉分量降低，最終達至世衛建議的水平，每日攝取少於5克鹽，即是2000毫克的鈉。 哦，你的意思是有些麵包店參加了食安中心的麵包減鹽計劃，他們會主動減少白方包或者麥方包當中的鈉含量，咁又几好，多个健康选择。 仲有啊，我平时买啲预先包装嘅面包，都会望下个营养标签，拣啲钠含量较低嘅面包。 好，等我都同你一起去间参加咗减盐计划嘅面包店买面包，支持一下先。 食安仔、食安妹妹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哇，你买咁多白饭、鱼、银鱼仔仲有虾米做咩呀？ 食囉，呢啲食物呢含丰富钙质，对骨质健康呢有帮助㗎，骨质够强壮咪唔会咁容易有骨质疏松囉。 你搞笑嘅，骨质疏松呢啲嘢点关我哋男性事呀、啊、係女性先会有㗎嘛。 错呀、啊、人人都有机会呢患上骨质疏松㗎。你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大城市小故事，今集讲骨质健康。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神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头早嘅7:09嘅时间，咁啊，听众继续咧就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除咗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有芭比林慧喺度啦。 早晨啊，小白。 早晨，咁啊，交通天文台今日星期一嘅时间咧，都有阿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芭比。 你好啊，咁啊，天气其实咧都唔错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啦吓。咁啊，朝早嘅时候会唔会影响到呢个路面上面啊热热地啲人揸车又系咪好兴咧吓？ 冇喎，咁又暫時未見到， 係 啦，暫時都好暢順啊！隧道路面一切交通咧都仲係正常嘅。不過封路方面咧有幾個啊，咁啊包括就係石蔭嘅童子街咧都做咗好耐㗎啦。童子街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禮石樓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咧仍然係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咁喺土瓜灣嘅碼頭圍道都有水管急收，碼頭圍道去紅磡方向近住上鄉道嘅慢線係需要封閉。中環嘅卑利街咧都系有一个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咧就要全线封闭，咁啊呢一段路咧就封咗，揸车嘅朋友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咁、今朝交通咧就系咁啦。 荷里活道都影响到，就嗰度都好多车噶。 系啊， 咁啊加埋啲违泊啊，又多车咁样嗰度，咁啊真系好塞噶。 系啊，所以违泊有阵时真系要大家吓、自己自律啲。系啦、如果唔自律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谂住，哎，我又俾人。抄牌唔关事嘅，你冇违泊咧就唔会抄牌嘅， 系啊， 其实好简单嘅啫，呢个道理。 咁啊，同埋嗰啲位有好多人上落课啦，有时候咁啊，人多车多，所以真系都系要小心啦，经过。 啱啊，啱啊，啱。 系啊，咁啊，另外咧，两位今日咧讲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最近啊，警方就打擊呢一個學車呢、這個樣嘢、就係咧學習駕駛，即係啲學牌啦，係啦學牌啦。咁咧就發覺好多啲嘅學神同埋一個師傅咧，都有啲違規嘅行為，咁、包括啲乜嘢咧？ 我估第一個，進入一啲佢哋唔可以進入嘅街道。 啱，呢、這個其中一個， 係啦， 其中一個。咁咧嗱，另外仲有好多嘅，有幾個原因啊。另外一個原因就係非學車時間學車啦，即係其實學車嘅時間咧有規定嘅。咁、你係一個唔喺嗰個。范围嘅时间度学咧，咁其实系犯咗法嘅。 咦？呢、這个真系要听 Toby 讲多啲。 系啊， 系啊。学车嗰个时间系有规定嘅，因为我自己通常就算系啲朋友啦，或者大家流传咧，成日都会喺度听到就系话、喂，你几点学车？哎呀，收工先至学啊。今日仲要 OT 添啊，师傅都肯等我啊。其实都好多时会听到呢啲嘅说话，咁、即系断估咁都系有。是一啲叫做過咗嘅時間喎、 唔係咧，就唔係嘅。放工之後其實都真係學得車 嘅，但去到幾點咧？ 嗱，我今日咧就攞咗一個資訊過嚟，咁啊運輸署嘅官方嘅嘢嚟嘅。咁咧， 真 係 一張紙嚟 嘅 喎。 咁佢真係寫到明究竟咩時間咧係可以去學車嘅。咁啊，佢有分嘅喎。咁咧一至五咧就主要就係嗱，而家就學得嘅。一至五嘅話，上晝6:00學到上晝7:30啦，呢個時段可以學啦。 上晝幾點話？ 上晝6:00至7:30，咁啊學個半鐘嘅啫。咁然後8:00咧。我想他因为繁忙时间、所以他不会给你学的。你如果要星期一至五再学就要上午9:30开始才可以学。就学到下午4:30的。然后好了刚才你说你的同事收工去学、就要下午7:30。夜晚7点半。夜晚7点半学到大概是11:30。那就是全日学车的时间。一至五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的。 是啊，那还有分的。 分时段的即真的早上可能7:30之后你不可以、你有两个钟头不可以揸。 其实应该真的避晒啲繁忙時間咯，咁樣聽就係即係翻工放工翻學放學嘅時間。 啱啊，即係例如4:30到7:30咧，你唔可以 係啦 學車嘅。咁如果你話你咁啊，差唔多放工嘅時間，如果你喺下低九龍塘一紮又係啦，窩打老道嗰度，如果一大紮學神嘅話咧，哇！真係慢啊！條 更實，同埋都保障翻學神嘅，我覺得，即係因為咧，佢學好耐咧，都其實乜都學唔到，就塞咗喺中間。 同埋會驚㗎，喺突然間繁忙時間嗰度，佢揸出去，哇！喺嗰條。车都唔知点样摄入去， 系啊， 真系麻烦。 喺内街都仲好啲，即系九龙塘内街冇咁多车都容易啲。哇，你出到大 街 咪系啊，真系惊嘅。好啦，咁啊，一至五就 系 头先咁啦。礼拜六咧就会宽松少少啦，就系咧头先上昼6:00一样都系至到7:30嘅，然后咧就去到上昼9:30就直接可以去到夜晚11:30啦。即系话咧4:30至7:30嗰段时间咧，星期六嚟讲都可以照学嘅。咁啊嗱，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期咧就最方便啦，大家学车，因为点解咧？基本上系上昼。6:00可以开始学啦，学到夜晚11:30都得嘅，即系其实全日禁制噶啦，咁样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去学车咁样。咁我谂都系睇翻个路面嘅车流量啦，去安排嘅呢个时间就系、是。嗱、咁啊，除咗呢个学车时间系头先有啲人系唔啱嘅时候咧、另外仲有啲咩俾人捉到咧？就系、是、首先有你头先讲啦，就喺啲唔可以学车嘅地方度驾驶。 系啊，我真系有见过。 我有陣時見到嗰、那個一條道路寫住個學字，跟住打學教一橫咁樣啦， 係啊係啊， 即係擺到明就係、是、阿、啊、學神唔可以行呢條路。 嗯， 跟住前面有個學神， 我見到掛住個牌喎、 啊。其實個師傅又奇怪嘅，咁都俾人入去 學。係咯，嗱、啊，我嗰陣時有咁諗嘅，會唔會入邊嗰個其實本身都？可能是其他驾驶者未必是学神、 哦、只是架车的牌没拆到啫。 记得了拿那个牌走、嗯、我都会有想过这个可能性的。但我都会觉得如果你真是一个有正常的驾驶执照的驾驶者的话你都应该有责任拎走个学牌。 嗯、是 不是 咁但係你應該望下架車裏面究竟係有一個人啦，定 兩個人？ 係啦、嗯，如果有兩個人咁，應該係即係真係學緊車啦、啊。一個人就真係得個師傅 冇啦，佢一支箭咁走咗點追啫？咁、哦、行過， 同埋都好難裝嘅，小白都要注意安全嘅，都唔好成日裝啦。 係啊，咁樣咁啊，另外啦，仲有嘅就係頭先咧，你講掛咗學牌啦，其實反而有啲人學車係冇掛學牌喎。 係、咁大膽？ 係啊，可能嗱呢、這個就係師傅又可能又唔記得咗，咁、學生理論上咧又會即係佢唔會自己真係掛噶嘛。咁、呢個可能你。如果真的看到沒有學牌你就提一提個師傅啦，咁、樣咁都有 前面和後面都要正確展示㗎， 係啊，要正確展示啦。咁當然啦，學生嚟講都有責任嘅、 啊。 有啲嘅學神咧，佢哋冇帶個駕駛執照、可能諗住誒，即係就咁去揸下算。 有師傅喺度得㗎啦。 通常係咁嘅，你第一次就帶個執照俾個師傅睇完就知道啦、你係揸得可以學咁樣。咁、你之後再學咧， 買 就未必會帶㗎啦，係啦。咁、樣咁所以學神都要帶啦。咁同埋最後啦，呢樣嘢咧，除咗學神之外，一般駕駛者其實都要嘅。佢就係話咧，發現有啲學神冇遵從交通標誌啊，即係學車嘅時候可能都照cut咗雙白線啊，做咗啲錯嘅嘢咁樣。咁、當然啦，學習就即係雖然話學習啫、但係都唔可以違規嘅，係咪？咁、所以咧就大家學車嘅時候都要留意，唔好觸犯頭先講嗰啲嘢啦。係、啊， 咁樣你自己本身有冇車牌咧？ 我就冇，我都去學噶啦， 係嘛？ 咁我都要跟翻呢啲規則啦， 係啊， 你自己要記住，係 啊， 我都記住，唔好抌喎。 係，我唔會抌嘅， 好有用啊！呢、這個資訊、 都見到你抄咗啊，小白。 系嘛？ 抄低咗啊！ 你咁醒目嘅？ 系我见到头先手喐。 系啊，抄低晒你嗰啲时间啊嘛，即系因为星期一至五系点样，星期六啊，星期日系点样嗱？我好简单嘅啫、我自己抄嘅时候咧，即系 Toby 一路讲，我都抄得切咧，咁、我都会想象得到屋企如果有听众真系想抄都抄得切啊嘛，系、咪？如果我都抄唔切嘅，我喝住你叫你讲慢啲噶啦。 哦 ，OK， 咁咪同咪不过咁讲，如果我讲得太快嘅，其实你可以喺网上都会揾到嘅， 系、啊， 而家啲资讯都好多啦，咁样。咁啊，当然啦，嗱，揸车嘅朋友就自己。小心翻啦，學神都係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真係俾人捉咗就唔得，因為你學神嘅話都會俾人扣分嘅。咁、如果你未有個牌已經俾人扣咗咧，咁啊真係無辜辜。 係啦係啦，咁到你真係正式嘅駕駛執照即係可以通行嘅時候咧，嗰、個分都會喺嗰陣時扣翻嘅嚇。 係啊， 係啦，冇諗住可以過骨啊嚇。 係啊，咁個師傅都要扣分喎，其實。 冇錯啦，係啦， 大家都有責任。 冇錯，所以做好自己本分啊、交通規則要遵守啊，安全第一就命長久。 老細你 啱啊啱啊， 香港人人愛。 我系呢句嘅，唔系呢个。 朝早对对恋咁样几好啊 ！OK 啦， 好啊，唔该晒 Toby， 唔该晒。 好，电话侧边咧，今日朝头早天气方面打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钟哥， 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 早晨。咁啊，唔知道你身处嘅地方嗰个天气方面啊 ，O 唔 OK 咧？ 嗱，我系想讲咧，最近咧，即系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咧，每日朝早出街之后都好似冲完凉咁样嘅， 系啊， 地上木的地啊， 嗱， 一系咧就好热，热到冲完凉咁样啦。一系咧就落好大雨，淋到成身湿晒， 都系冲凉噶。 系啊， 你觉得今日系边样啊？ 我觉得系热， 系我都觉得系热，因为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喺度 啊，真系厉害啦个， 系 就系咧热到我而家就嚟到啦，已经好似冲咗个凉咁样啊！ 哇， 系啊，不得了、啊，天朗气清， 系 咁啊，又唔系万里无云、啊，咁万里系有云嘅。吓咁啊，就都几大嚿下添啊！即系当然啦，又系呢啲究竟系咩云咧，就交翻送翻俾老师噶啦、 一嚿云啦呢啲叫做， 即系一嚿云啦。咁啊，天气好好，咁而且个能见度都好高嘅。咁一个咁风和日丽嘅天气咧，大家好好珍惜啦，系咪？跟住又会落雨啊，好似系嘛？ 呢两日都系天气炎热嘅，不过跟住真系落雨啦，系啊，所以好啲享受呢两天嘅阳光啊。 冇错。 阿欧成日讲嗰句啊嘛，即系如果大家有啲咩户外活动想做嘅话咧，好好珍惜一下先啦，咁样啊。 系啊，星期一、星期二，不过大家都翻工啊。 系啊，珍惜啊，翻工嗰段路程咯，好似阿钟哥话，就系冲个凉先啦。 啱啊， 系啊， 系啦、 啊，同阳光玩下游戏先。 好啊，好啊，咁你玩多一阵，好快啲翻嚟啦。 好，入嚟啦。 好啦，唔该晒钟哥。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吹和。 右半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以及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到后期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颇大。而家就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5%嘅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所以空气都系好噶。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早晨，精伟。 早晨啊， 精伟啊，嚟到呢一个月份咧，大家可能咧，除咗会觉得啊，夜晚出少啲夜街之外咧，都会俾另外一样嘢咧，同阿精伟都有息息相关嘅因素吸引嘅，就系咧多咗好多戏棚嘅出现。 会系嘅，咁啊戏棚嘅大戏咧，我哋通常就俗称为之神功戏啦。咁其实 ，Barbie， 你觉得神功戏系咩意思咧？ 都是因为一些节日或者一些传统的信仰啦，做一些的表演呢，去给其他一些不知道哪个媒介的人去看，我听来就是这样咯。但是呢，我又很得意过，又有很多我们即民间的观众一起去看的。 冇错冇错，因为神功戏咧，其实泛指好多唔同嘅节日咧，我哋会做嘅大戏嘅，有啲嘅棚咧唔系净系做大戏嘅，即系有啲做潮州戏都有嘅。咁但系咧，最主要嗰个目的咧，点解叫神功咧？其实就系为神去做功德，咁呢个系一个民间传统啲嘅信仰啦。咁即系等同我哋平时拜神烧香咁解嘅，即系一个祭祀活动嚟嘅。咁但系咧就点解会有观众啦？咁啊，即系神人一齐共享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一齐睇戏咁样啦，亦都热热闹闹咁样咯。 精伟啊，咁如果讲到神功戏咧，有冇特定嘅题材咧上演嘅咧？ 其实都冇嘅，不过咧，我哋喺戏棚开戏嘅时候咧，第一日咧就一定会做六国大封相同埋天机送旨咁样嘅。咁啊，或者系甚至呢个逼天贺寿啦，第一日就一定会做逼天贺寿同埋大封相嘅。咁啊，之后咧到正旦嗰日啦，咁就会做加官啦、大送旨啦，或者平日咧有时都会演啲礼戏，都会有小送旨啊咁样嘅。咁但係最主要嘅一樣嘢呢，就係、是、我哋做戲棚呢，其實有得意㗎喎。通常呢擔一個班牌，咁大家睇就主要係睇主角啦，係咪睇主角做戲啦。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訓練呢，去俾第二梯隊啦，俗稱嘅第二梯隊呢，就係、是、平時做小僧啊，或者係做我哋叫二部針啊，即係二三線嘅演員呢，喺入戲嘅時候呢嚟到擔綱演出嘅。因為呢平時我哋喺劇場呢，通常啦，通常就會係做夜戲啦。即是平时七点八点咁大家去劇場睇戏咁样啦，夜晚一去娱乐咁。咁但係呢棚戏呢好多时候都会有入头嘅戏氛嘅。咁入头嘅戏氛呢，咁就係、是、由二三线嘅演员啦嚟到去担正主，即係佢哋做主角啦。咁之后呢到夜晚呢佢先至做返即係二部針嗰啲咁嘅位置。咁係令到呢即第二梯队喺成全上面呢好好嘅一个衔接啊，俾佢哋有多啲踩台面嘅机会啦，俾多啲实战嘅机会。因为呢好老实嘅，每一日嘅棚戏呢基本上都系唔同戏㗎。唔同戏嘅意思系咩？即系讲緊每晚两个半钟以上至三个钟到嘅剧本呢，就一定系日日都要背戏囉。是啦，佢晚晚都要返去背，但又要全日都做喎，咁其实係一个都几你都可以话係吃力嘅事嚟㗎。咁即係所以呢佢喺之前做嘅准备功夫呢一定要做得好足。咁以至到佢晏昼有担戏，夜晚嘅时候呢就先至做返二部針，即係松返少少下咁样嚟到客串。咁呢个呢就对于准备去第二梯队准备上位的一些演员来说呢，是一个都几紧要的过程来的。是啊，因为这个过程呢才令到他的功架啦，同埋他记曲啦，或者是不同曲本。因为呢通常棚戏呢就是做传统剧目的。 咁呢个传统剧目嘅时候咧，你越储得多剧目嘅时候咧，你将来能够做嘅戏就越多。 嗯，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好多嘅演员都系一套学，一套一套咁样嚟到学，一套一套咁样嚟到储咯。 嗯，听落都几辛苦啊，但系咧，相对地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磨练嚟嘅。即系除咗磨练佢哋嘅嗰个毅力同意志力之外咧，亦都可以磨练下佢哋咧有几想继续向上嘅决心咯。 冇错，冇错。咁喺香港嘅神功戏咧，头先一开始咧有讲过潮州戏啦，咁啊即系亦都有我哋粤剧啦，咁亦都仲有福佬戏咁样嘅。咁啊每年咧大概咧，即系如果以前未有疫情之前啦吓，每年都大概平均有600几台嘅神功戏噶，都唔少噶。嗱、我哋得365日啫，系咪？365日，但系做600几台戏，咁你可以谂下，即系可能同一人系有好几边一齐做紧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即系每台咧就一做咧就做大概4至5日咁样噶啦。特别咧系天后诞啦吓，天后诞咧就系、是、即系我哋统称嘅3月23啊。啊！聖誕嗰日咧就係農曆嘅3月23，我哋呢啲節日咧通常都用農曆嚟去計嘅，咁啊所以咧呢個天后誕咧就係、是、特別會更加多嘅棒戲會做啦，即係棒戲即係神功戲啦嚇，咁樣嚟到去做嘅。咁啊之後其次有啲咩節日都會做嘅咧？咁啊太平清照啊，或者猴王誕啊呢啲咁樣都會有嘅。嗱、大家如果喺香港咧今年內啦，根據我哋百和會館啊，百和會館就係我哋香港粵劇界嘅一個工會組織咁啦，你當下一個行業上面嘅組織啦。咁根據佢嘅消息咧，咁啊，大家如果喺2022年內都仲想睇到神功戲咧，暫時嚟緊最近咧就應該係9月11日至15日嘅，係啊，咁啊喺呢個東涌、就會有呢個神功戲做，咁啊演出嘅劇團咧就係紅雲粵劇團啦，咁佢哋咧就係、是、慶祝緊呢一個猴王寶誕嘅啊，正正就係我頭先講嘅呢個猴王寶誕啦。 嗯，咁所以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咧，今朝听完咧精伟嘅分享之后咧，都可以去实地睇一睇啦，又可以欣赏到剧目，又可以了解一下我哋传统嘅文化，其实都几正噶。 冇错冇错，希望大家多啲睇粤剧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精伟。 唔该晒。 天色转暗，我在驾车，夕阳在带引，沿途道别我接载过的爱人，我实在遗憾。如果都开心，但不懂握紧，相爱过难幸运，然后便明白新闻是深刻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心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加速越线逆行，太过动魄惊心负累人。谁有甘心去牺牲街中拼命追寻，急弯转过后并平衡，失去牵引，将一晚快乐当一生。纵观看马路两边，路人在远近，行人路上似我过去的女孩，每步是疑问。愿你等一等，望真交通灯，不要博同情分，然后尽情地恋爱，受一些教训。谁有胆敢去冲动追一个梦女人，粉身碎骨贪图幸福，双手也抖震，假使始终独断独行，会变漫展穿心守害人。 7:29嘅時間揾到有呢一首嘅歌曲嘅鄭融《安全駕駛》。喂，以前咧，芭比，我記得佢有隻歌《紅綠燈》啦。 係啊。 咁佢而家安全駕駛可能都係玩翻啲交通，即係斑馬線啊。 會唔會可以出翻一隻碟係全部講交通規則嘅咧？ 黃格啊、雙黃啊、禁區啊， 斑馬線 係咯，仲可以 tie up 我哋交通組添。 正啊！ 幾好啊！幾好！幾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至今收到36名港人求助，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当中22人仍被禁锢喺柬埔寨、缅甸同埋老挝，其中9人未能够联络。有政党接获市民求助，话家人被困缅甸 KK 园区，每日工作10多个钟头，如果成绩不达标，食饭的份量会好少。警方拘捕5名本地男女，怀疑同属一个集团，其中2人是骨干成员。警方说未有资料显示受害人遭到长期系统性的身体伤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入境处新增 WhatsApp 专线收到100多个求助，只有4宗真正相关，其余涉及入境处的其他服务。他呼吁市民以非紧急的方法办理其他服务，以便当局集中处理求助。据了解，仍在内地服刑的12港人案其中一人乔影如今日刑满返港，将转交香港警方。12名港人前年8月涉嫌偷渡离开香港前往台湾，在内地水域被捕并服刑，其中乔影如和同案的邓启贤因为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在内地分别被判监2年和3年。至于其余10人早前已被押解返回本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计划废除刑事法典第 377A 条文，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将不再视为刑事罪行。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时说，新加坡整体上仍然是保守社会，但是同性恋已被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受。男性之间的性行为不应构成犯罪，他相信废除有关条文是正确做法。他强调，新加坡法律只承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很多国家政策都以这个定义为依据，政府不打算改变这些政策，为免有人以宪法为依据继续在法庭上挑战现有的婚姻定义，煽动紧张情绪和分化社会，政府决定修宪保护婚姻的现有定义。早前确诊新冠病毒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连续2次的病毒检测结果都呈阴性，她将会离开隔离地点和总统拜登会合。现年71岁的吉尔，刚过去星期二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当时她和拜登正处南卡罗来纳州度假。白宫早前说吉尔有轻微的病征，至少要居家隔离5日。79岁的拜登上个月21号确诊，之后一度复阳，直至到今个月6号和7号连续2日检测呈阴性，解除隔离。拜登夫妇已经完成2剂辉瑞疫苗接种，并且打过2次加强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3个封路嘅位置啦。喺石荫嘅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仍然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喺土瓜湾嘅码头围道都有水管急收，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乡道嘅慢线都系封闭。喺中环嘅卑利街就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系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 朋友请你改道行驶，暂时就不要行这一段的卑利街。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的交通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再写见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疫情虽然严重，但是只要大家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喂，今朝早真系，我觉得阿钟哥都冇乜嘢啊，面不改容我翻到嚟， 唔系仲想点啊？ 我 expect 你应该再湿身啲。 唔系凉啊，已经冲完啦。都话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而家就29度嘅气温，湿度84%啊。咁啊，大致天晴咧，局部地区有骤雨，成呢句可以删翻， 系咪啊？ 日日都可以讲，可以唔讲嘅。 系啊， 日间酷热啦。市区最高温度就33度啦，又系新界最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和缓南至西南风嘅，展望明日至星期三酷热天气，去到本周期中咧就会有骤雨或者狂风雷暴， 系啊， 风势颇大， 狂风雷暴又嚟啦，所以如果要享受阳光咧，就呢一两日啊最好都享受埋佢啦，就而家就唔好就话好热啊，好热啊。咁你過兩日嘅時候又話好濕啊，好濕啊咁樣， 人就係咁噶啦， 人就係咁噶啦。 有個人就想讓人哋嗰樣咁， 係咁嘅， 都係咁噶啦。喂，但我想講咧，問下你哋先，你哋有冇試過咧翻學嘅途中咧，即係遇到一啲好尷尬或者好狼狽嘅情況，係同天氣有關嘅咧？嗱，以前咧，我想話咧，最普遍就係呢啲咧，七八月嘅時候咧，嗱，不過就可能唔使翻學啦嗰陣時，但係如果七八月嘅時候咧，可能打風咧就會比較尷尬嘅場面會多啲嘅。例如即最基本就是翻错学啦，又或者你翻学嘅时候已经系非常之狼狈啦。翻到学校咧，我哋学校以前咧就唔俾我哋咧除低只鞋嚟晾干只袜嘅。咁呢啲状况又系好辛苦，好唔舒服啦。 我唔理嘅呢啲，因为男校嘛，咁啊梗系有一除就除啦。我系咁样。 即系点啊？除咗对袜，着翻对鞋。 系啊，除咗对袜，跟住对鞋就咁摆晒喺度咧，成班都系咁。即系如果好大雨。 赤脚啊！真系。 系哦，冇所谓噶，男校成班 男女校都系咁， 系咩？ 即系都系嗰啲咧，打风季节咧，冇大遮，全身湿晒咧，由头湿到脚，书包 啲書全部濕曬， 嗯， 即係都要趕翻學校嗰啲咁樣啊嘛。 嗯， 翻到去咧就係、是、嗰陣時我記得係仲係未著冬季校服添啊。 嗯， 恤衫又濕啦，褲又濕啦。 嗯， 你冇可能除條褲噶嘛。咁但係我哋有即係著件恤衫，你會有件底衫。 係啊， 係啊， 係 啊。 咁你都可以除咗件恤衫， 係 晾喺嗰個椅背嗰度咯。 哦， 著住件底衫， 跟住開到個風扇好大。 係啦，咁跟住鞋又除，襪又除，襪又晾喺嗰個，總之有好似嗰、那個。張台就變咗個衣架咁樣咧，晾喺個地方都晾曬上嘅咯，啲、 啊、 書就攤曬出嚟咯、 嗯， 因為濕曬啦嘛。 哦，係啊，係啊，要吹翻乾啦。不過以前咧，除咗就係話喺路面上面會濕之外咧，因為我都有啲經驗就係、是坐呢個巴士啊。咁以前嘅年代咧，就真係冇咁多冷氣巴噶嘛， 嗯、 即係好多都係熱狗嚟嘅， 係啦。 咁啊，坐熱狗嘅時候咧，其實佢逢親好大雨咧，其實你個窗閂咗，你發覺都係撇雨嘅、 嗯， 因為喺嗰啲窗罅嗰度咧，啲雨水係咁會飛入嚟嘅。 哦，係啊，係 啊。咁你唔通喺入邊擔遮咩？咁又冇可能啊。咁你咪有陣時有啲乘客就即係以前冇咁多手提電話嘛， 嗯、 大家就多咩？多報紙。 哦， 係啦。咁啊左攝右攝嘅，咁啊希望可以即係阻住嗰啲雨水 咁入嚟。不過你講起坐巴士冇冷氣咧，即係題外話。咁、啊、以前啲巴士冇咁多冷氣噶嘛，咁、 嗯、 一定要靠幾條生風啊嘛，即係。要打個窗， 哦， 係 啊，係啊，所以閂個窗好焗㗎， 好焗㗎嘛。所以咧，有陣時如果打風季節或者落雨嘅時候咧，會專登坐喺個窗口嗰度咧，開少少冷，等、 嗯、 啲風吹入嚟嘅時候咧，有少少雨水。 哦，係啊，係啊。 咁你覺得好爽嘅感覺， 係啊，好似吹冷氣咁樣，即係好似喺涼風機咁樣㗎嘛。 有啲濕度啊，因為 你阿鐘哥唔知有冇試過以前坐我即係雙層巴士咧，都係熱狗啊。咁、 嗯、 試過有一次咧，我自己坐緊巴士翻屋企嘅時候咧，就遇到突然之間應該係我坐緊嘅時候就掛八號風咁樣嗰啲嚟嘅。咁咧咁嗰陣時就冇又冇手機唔知啦。咁但係個風咧真係好犀利。是大到咧喺行緊啲高速公路嘅時候咧，你發覺架巴士咧都搖得好犀利，係、 嗯、 真係搖到係個人有啲慌啊！咁、 嗯、 於是乎咧，即係乘客啊同司機咧，即係大家即係停一停架車，大家都喺度話：喂，我哋開翻啲窗， 係、嗯、啊， 開翻啲窗，即係兩邊都開曬，就情願大家咧就濕少少，咁啊唔好搞到咧架巴士左搖右擺，因為我哋有陣時去啊，有陣時路咧行到山嘅時候咧，你掟彎已經有啲離心力啦，你仲要有咁大風吹。所以真係嗰陣時呢啲經歷真係而家都即係歷歷在目啊！ 咁而家巴士嘅設計啊，性能全部都好 咁梗係啦。 我有時覺得佢有少少咧，特登個設計咧，可能嗰啲頂咧會圓少少啊，或者佢啲角度問題咧，佢有少少輕微向即係外斜咁樣 咧。係啊 係啊，其實都係有少少可能令到佢嗰個氣流咧，唔會話哇喺谷到好似阿小白以前講話會左搖右擺嗰個情況出現咯。 而家巴士頂都有太陽能，你有幾犀利 啊？係喎， 係啊，以前邊度有？ 好多唔同嘅型號啦。咁、不過我今朝早講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学生时代嘅故事嚟嘅，咁不过呢个咧系真人真事嚟嘅，佢咧都系搞到自己咧湿晒身、 嗯， 不过佢嗰个湿身咧就唔系关天气事嘅，系关做运动事嘅。咁、 哦、 因为呢个同学咧真系好犀利，佢咧系咧打破咗自己学校嘅长跑纪录啊！嗱，12年以嚟咧，佢话呢个学校嘅长跑纪录咧都冇人能够打破，咁、 嗯、 唯独是呢一个男同学咧就唔觉意打破咗啦。咁、 嗯、 但系其实佢就唔系一个运动健将，亦都唔系话一个嘅田径队嘅成员嚟嘅，咁发生咩事呢？到底就系话咧，话说呢个同学咧，佢失恋啊，咁跟住咧，佢就好伤心啦，佢就咧无啦啦咧，即系分咗手之后咧，佢于是乎就抹晒眼泪咁样咧，就冲咗落去学校嘅球场嗰个嘅跑步嗰、那个跑道嗰度啦，就去跑啦。跟住咧，楼上嘅同学咧就望见呢个状况，因为其实都几得意噶嘛，突然之间见到有个人冲咗去呢一个嘅田径嗰个嘅赛道嗰度跑步啦。跟住跑下跑下咧，发觉嗰个同学一路喊就一路跑，一路喊就一路跑，竟然有人帮佢计时，即系咁样咧，就喺度计时啦。发觉佢咧，竟然咧就系、是、因为太悲痛咧，而唔知系咪化咗悲愤为呢个力量啊？ 哦， 佢就打破咗学校12年嘅400米田径纪录啦。 哇， 系啊，佢仲攞咗个好快嘅时间添啊！咁啊，然之后咧，大家都觉得哇，佢咁犀利嘅，佢竟然可以即系唔觉意咁样跑跑咧，就跑咗呢个咁出色嘅纪录啦。而且咧就深得咧咁多个同学啦，同埋老师嘅赞赏添咁啊！ 冇理由噶， 点解咧？ 如果系嘅话咧，嗰啲奥运嗰啲赛跑个都喊住嚟跑啦。 其实系咩个新嘅招式咧？ 系咯。 他哋运动员啫，佢哋唔系演员啊嘛。 唔系即系唔系嗰奥运嗰啲咧，系跑完先喊噶嘛。 系啊， 系啊， 唔会喊住嚟跑噶嘛。 系啊， 嗱乜嘢人会喊住嚟跑咧？啲婴儿爬行比赛嗰啲啦，啲细路咧就 系啊，呢、這个系 啲细路好少，通常系笑嘅。 系啊，通常、啊。 喺度追住阿妈抽锁匙就。 婴儿棒比赛咧最难玩嘅地方咧，唔系惊佢跑得慢， 嗯， 系惊佢跑错方向，同埋唔肯跑， 跑翻转头。 系啊，即系你要氹佢跑嘅时候，即系你都唔知佢中意乜嘢， 嗯， 即系你攞支奶咩？佢唔中意奶， 嗰刻唔想要。 你攞个公仔俾佢，佢又系唔要啊？咁样，哇，呢个真系难搞。 其实可以试下调翻转，我觉得，即系譬如佢如果佢平时系惊爸爸多啲嘅，咁其实唔系应该揾个人嚟引佢啊，揾个人喺佢后边跑快啲去阿妈度，咁得唔得咧？ 追到佢喊，咁佢就出到嗰个力啦。 咁成日觉得咧，呢啲咁样嘅即系赛跑又好，咩都好，即系当然大家都想赢啊。咁但系咧，有冇留意？即系我哋成日将个重点咧就放喺跑第一嗰个身上面啊，或者极其啦，都系会将个重点放喺跑第二或者跑第三个冠亚季军咁样。啊！從來我哋冇會將個焦點放喺跑第尾個身上，冇嘅喎。 乜嘢時候都會出現過將個焦點放喺頭嗰幾名以外咧、就係例如即係嗰啲好頂級嘅，譬如奧運啊，或者係世界田徑錦標賽咧。如果喺最後 final 嘅時候咧，出現亞洲球員出現亞洲嘅選手咧。咁嗰個焦點就會放咗喺佢身上邊，因為亞洲選手嗰個始終而家嗰個時間咧，同一啲譬如嘅其他族裔嘅朋友咧，係仲爭少少。我哋都能夠咧係有非常出色嘅選手咧，能夠跑入去，即係如果講一百米嘅話咧，跑到入去十米以內啦，十秒以內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再推前啲，其實去到嗰個時候咧，你發覺大家衝線咧，真係差好少。 即係撇開呢一個唔講，即係嗰個種族嗰個唔同啊。就算我哋放學生咁樣一齊跑啊，我哋點解唔去講跑拉尾嗰、那個？即究竟係驚傷佢嘅自尊心啊，定還是覺得係輸就輸啦，費事講啊？係邊一樣咧？ 都傷噶嘛？我諗，咦係啊？你覺得係後者，我覺得係前者喎。 我覺得後者又費事講啦。 你好明顯係未試過跑第尾啦。我呢啲試過跑得慢嗰啲，我就會覺得誒睇、我唔到，睇我唔到，睇我唔到，梗係當睇唔到自己比較好啲啦。 係嘅咩？ 係啊，我係咁諗噶。 可能我真係未跑過第尾喎。 係啊，你跑得快啊，你明啊？ 因為其實佢哋都付出咗噶嘛，即係佢譬如話啲冠軍嗰個又係要跑咁耐。即要跑咁长嘅距离，一百米咁跑第边个，我都要跑一百米嘅大佬。 系啊， 咁你访问佢唔访问我啊？点解啊？ 访问佢点解第边？ 咁又话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系咪先？ 咦，系喂，嗱，讲翻先，嗰啲行山比赛咧，即系好长嗰啲一百公里嗰啲咧，冠军嗰个会访问啦，第尾嗰个会访问嘅、 咁会问咩问题 咧？问佢哋咧都好笑噶，问佢哋你哋而家完成咗咧咩心情啊？因为嗰啲讲紧可能即系你用两日时间去到玩啊嘛。你兩日你喺山度瞓覺，你又唔走得？你嗰個策略係點樣啊？原來有啲人咧係特登去到就係做到自己個成績咧係最尾嘅。 點解喎？ 因為佢哋覺得咧好玩，因為佢哋能夠享受曬嗰48个钟头入邊咧喺個山上邊。可能露营啦， 即系享受生活嘅心态，呢个唔系比赛嘅心态。 系啊，又或者可能佢会分享一啲佢哋自己突然之间发生咗嘅事情，所以佢哋直头改变策略，咁啊要玩第尾咁样。 哇，咁我做嗰啲工作人员嗰啲咪好无辜？ 冇错啦， 即系明明 我要等埋你，我先收得队。 明明咧应该一日半完噶啦，唔系我要两日半，点解？因为个比赛最长可以两日半啊嘛， 系啊， 一半做咩？就等嗰一队咯， 就等嗰队咯。 咁好简单啫，你唔使做嗰个参赛者，你做工作人员咪得咯。 仲无聊啊！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手表已经过了几秒，遗留几多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 来自阿 Mike 曾比特手表。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O， 喂，今日想同大家咧讲讲啊，即系呢一样嘢咧，就平时大家咧好中意食嘅，但食完之后咧都系咁以捽下只手指咁。依家疫情嘅问题咧，咁啊唔系好啱啊嘛。嗱，讲紧咧就系食薯片咁啊，系啦，嗱。咁多位拍档，你都中意食薯片啦， 我相 信， 系啦， 我都好中意， 我都好中意啊！ 你话喂食薯片嚟讲啦，咁有啲人都会有啲薯片神器，好似一个钳咁样，就唔使用自己只手指以日代劳啦， 用筷子咪得咯， 系啦，或者用筷子啦。咁但系咧，你哋有冇听过一 筷子都食薯片噶？ 我其实几有智慧噶，因为你唔使将只手伸落个薯片袋里面啊，连个手背都可以干净。 我净系见过有人用筷子食巨无霸。 吓、啊，咁呢个仲难喎、 啊，好犀利， 差我试过，筷子我未 试。系啊，喂，嗱，有冇听过一个说法咧？就系、是、用手指嚟食薯片，特别滋味啲，特别好食啲咧。 有啊， 我都觉得系嘅。 嗯， 我都觉得系。咁好啦，喂，周边地区咧就一个薯片品牌咧就发明咗一个咧薯片洗手指机。 吓、 啊， 咁咧佢咧个形状咧就成个咧滚筒式嗰啲。叫做洗衣机咁样嘅，咁、你摆隻食指，通常你食薯片冇话用晒五隻手指，通常用大拇指啦，即係手指公啦，同埋呢个食指啦，咁你两隻手指黏啲薯片，咁佢就啱啱夠呢两隻手指摆落去，跟住仲可以清洗埋咁样、你又觉得呢个发明系废定还是系啱呢？ 淨係洗呢两隻手指呀、 好亮，係呀，係啦。 废啦、啊，我觉得 唔系嗱，我觉得咁样睇嘅，所有嘢咧都系有佢嘅市场嘅。咁、我哋尝试揾佢嘅优点出嚟啊！我自己就觉得咧、会唔会有机会可以悭咗水咧？因为你如果开水喉洗咧，你就不断开啦，每一次洗又悭，即系又嘥水啦。咁但系你叫做有一个即系静止咗嘅，即系都系得咁多噶啦啲水。咁啊，净系洗嗰两只手指，会唔会悭咗少少水咧？ 咩啊？你呢、這个报道呢个发明咧，佢系咪用水洗定还是用咩洗？ 吓、用咩洗咧？ 水洗噶， 用水洗啊， 洗噶，系啊，系啊，佢好似一部洗机仔咁样，啱啱都send 咗俾你，你可以参详一下。 我睇咗啊， 系啊，网民咧纷纷都留言啦，话想。 因为要抽奖先可以赢到呢一部嘅洗手纸机嘅，有即系系啦， 仲要抽 系啦，那个对白系咁样讲噶，喂，好废啊，但系好想要啊，咁样，好厉害嘅小垃圾，咁大家都知道系废噶啦，咁你食完成包薯片，你咪洗手咯，洗咩手指机啫，系咪先？咁但系即系有啲人又中意懒得意咁样噶嘛，你知道，即系譬如你去到人哋屋企坐下咁样咁啊。食薯片咁样，只间食完之后就哇，我有个洗手指嘅呢个神器，你有冇兴趣试下？咁你可以即系带动一个话题，好似好劲咁啊，嫁屋主咁样。即系我唔知呢样嘢会唔会 wow 到你哋啦。不过我都觉得系快快地嘅，老老实实呢个洗手指机 系， 但个造型系靓咯， 造型系靓，同埋我都认同呢样嘢。咩啊？我真系睇翻嗰个佢，其实佢样咧有啲似嗰啲洗衣机 嘅，系啊， 滚筒式啊， 滚筒式洗衣机嘛， 中间开嗰啲。 但其实望真啲好简陋噶咋。 系啊，不过咧佢都几废，但我又觉得我都有啲少少想要。 我又觉得，我又觉得唔系废，我觉得佢 真系。 摆错地方啫，即系我都唔系摆喺屋企，即系我嚟咩啊？食薯片用嘅 吓， 应该摆喺男性洗手间嘅。你有冇留意咧？好多男人去洗手咧，佢都系洗嗰两只手指嘅。 系咯，其实 好明， 所以唔系话其实大家都有经验咧，就净系洗手指。就唔使下洗成隻手嘅， 有時喺啲公共洗手間見到啲即係啲隔離啲人洗手咧，佢就係攞隻手指公同埋食指出嚟洗下嘅啫。 嚇！ 哇！咁究竟點解其他手指佢唔用嘅咩？即係或者係污糟咩？ 係咯， 即係咁分得咁清楚。 我一定洗曬兩隻手㗎，係咪？ 我都係 卫生好紧要啊！呢啲 系咯， 系啊， 即系摆嗰度用，摆厕所用啊。 咁摆厕所用咪好唔卫生咯？系啊，一人自己自带一部啊，差唔多。 自带啦，唔公用咩？ 太可怕啦！我觉得呢件事实在。 不过咧，即系呢个薯片手指器咧，我喺度谂，即系嗰个味道，唔知可唔可以叫做可以清洗得到？有啲薯片咧，好大阵味嘅，因 为哇，系啦。啲薯片，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唔同薯片，佢又有应对嘅叫 formula 嗱，佢可以点样 modify 佢自己咧？咁我觉得咧，其实譬如话当佢系食咖喱味嘅时候咧，佢一直专系针对咖喱味嘅配方，揿个掣，佢就可以消除咖喱味。如果佢系食嗰啲牛扒味嘅，揿个掣，佢消除牛扒味。咁我觉得咧，如果系咁，呢部机我肯定会想要添。即系除咗佢话个样得意之外咧， 即系仲有埋辟味嘅功能， 加多啲功能，加多啲功能嘅话，咁我觉得 OK。 不过题外话，即系。讲到呢个洗手指啦，咁阿欧讲呢个应该都系你食之前去洗啦，又或者食完之后洗啦，即系应该都系呢两个，你唔会食下你洗一次噶嘛？咁你哋有冇一个习惯食完即系当你都系用唔系用筷子，即系用手去食嘅？你哋有冇一个习惯食完之后舐翻自己嘅手指？ 哦，我以前 唔会啊， 我以前细 我 有，而家冇，而家冇嘅真系， 因为嗰度都黐咗好多味喺度噶。 系啊，嗱，以前咧我会中意即系嗰个味觉得好浓啊。同埋好似精華咁樣嘅感覺嘅，咁但係而家一嚟疫情啦，就覺得都係冇啦咁樣。二嚟咧，我開始覺得咧嗰啲嘅味精咧太鹹， 係啊， 係啦，鹹到我都覺得咧之後要飲好多水，所以算啦呢啲。 因為其實黐喺你手指上面嗰啲咧就係薯片上面嗰啲調味粉啊嘛，係 啦， 咁正正就係嗰啲最鹹嘅最濃味嘅味精咯。係 啦，咁嗰啲味精咧，我知道係最唔健康嘅，即係自己望下自己食咗嗰包薯片之後咧，我都知道今次真係中招啦。咁如果仲要食埋，嗰啲嘅話咧，除咗肥之外，我都驚自己好似即係唔知點啊。 同埋呢段期間，就話我話喂，我用筷子食薯片啦咁樣，小白即刻反咗反我眼咁樣，要睇唔到嗰條筷子食咁樣。點解咧？真係有原因嘅。特別係疫情期間，如果你而家食薯片之前，你會點做啊？洗手啦，梗 係 啊， 洗手你要揀液噶嘛。你用完揀液之後，隻手必定帶點番鹼味嘅。 係 啊， 再你食嗰塊薯片咧。你擺落，即係你唔好話嗰塊薯片嗨到嗰啲番鹼味，唔係，而係嗰隻手，當佢近咗你個鼻嗰陣時， 你就聞到陣果香或者花香味啦。 係啊，咁你會搞亂咗嗰塊薯片嘅味道。 哦， 所以咧，而家我當然都係會洗咗手先啦，跟住我就會用筷子。 夾出嚟，咁變咗個筷子同嗰、那個。即係嗰個令到隻手同個鼻有距離，我食嘅時候唔使咁複雜啊嗰種感覺。 都係啊，同埋咧，而家疫情期間咧，有另一個原因令到啲人點解會肥得咁快？因為咧，我哋唔會共吃一包薯片， 嗯 啊、即係都驚住可能會有少少哇，係係咪太近距離嘅接觸咧？即係始終你掂到佢，或者你如果真係用手指食又好，或者用筷子食都好咧、 嗯， 你都會驚自己啊，會唔會啲口水會揩到落去隔離嗰塊嗰度啊？咁、 嗯、 所以咧，我自己屋企都係啊，而家咧係反而買咗啲散裝，即係細包啲嘅。一人份量最细包最细包， 哦、 即系系啊，食完就完。 系啊，成日 减 价，我见到超级市场，即系呢个 size。 系啊，所以我都见到其实有啲嘅品牌都特登系出得个 size 系多咗系细包嘅， 廿蚊四包啊嘛，成日都系咁。 所以咧，即系大家就知道系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知道嘅时候咧，咁啊疫情期间咧就记得咧要多啲注意，即系自己嘅一啲个人卫生啦，同埋食嘢嘅时候咧都要保持社交距离啦。好啦，同大家睇下而家咧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再提埋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阵间8点之后咧，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黐住晨光第一线啦。 列为密切接触者，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位于西贡井栏树嘅福苑护老中心，全院27名院友同埋5名职员，由本月14号起，先后有院友同埋职员感染。當局今個月18日安排全院院友撤離往亞博中心，部分人在亞博中心相繼出現病徵和檢測陽性，至今共有16名院友和3名職員染病。警方打擊藥駕和酒後駕駛，拘捕8人，並且檢獲約10克懷疑大麻草，市值約1800元。新界北总区交通部一连3日在区内多个地点设置路障截查可疑车辆，要求司机接受酒精呼气测试，其中5男1女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另外，警方以涉嫌停牌期间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以及驾驶未获发牌照车辆，拘捕1名42岁男子。一名48岁男司机就涉嫌藏毒，拒绝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同埋拒绝提供样本以作药物分析被捕。财经方面，外币对港元现价：美元7.846，英镑9.274，瑞士法郎8.185，欧元5.398，加元6.035，新西兰元4.846，欧元7.873。每百日元兑港元5.7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83。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1点，系跌2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4.43美元，系报1,744.68美元，卖出1,746.68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在上午8時，位於呂宋以東海域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碧瑤以東約4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大致移向呂宋海域至到呂宋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明天和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开始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富泰村，咁中环嘅卑利街由于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一段嘅卑利街。咁而家杰志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饮水饮到闷，加柠檬、鲜果、薄荷叶就好味又健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认为诸葛亮最有智慧和胆识是哪一个奇谋妙计呢？草船借箭定八阵图啊？ 我的首选是空城计。 想知道诸葛亮点用心计击退司马懿，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德信学校的同学声演诸葛亮考步空城计。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公子，你的第一次是 像个书生错若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都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步近，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入漫路低温，心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才献吻。 原来 MC 咧一向都想有一首属于自己嘅中国风作品嘅。今次同好朋友 Gu Chan 写歌嘅时候，无意中听到对方做咗一半嘅 demo， 觉得好好听，于是咧就决定一齐完成佢，成为呢一首带有中国风味道嘅歌曲。作曲 Gu Chan、 MC 张天赋、填词王伟文、编曲 Gu Chan 王兆美、监制徐浩，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有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今日财经第一线啦，请嚟嘅就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啊，培哥嘅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 ，今次同你倾下呢啲嘢先啦，想问一问咧，人民币啊，人民币咧就跌破6.8咧，就对一美元之后咧，下一步将会点样睇法咧，培哥？ 其实呢好多人都问呢个问题，因为呢自从上个星期我哋知道呢就人行呢就调低咗呢就呢个中期借贷便利 MLF 呢嗰个息率呢就10个基点啦。咁从呢一个行动里面呢其实多少都反映出呢就话内地嘅经济呢确实呢系有转弱嘅情况㗎。咁其实面对住不断反复嘅疫情呢，咁加上房地产市场嘅调整啦，咁其实内地嘅经济弱呢都可以话系意料中事嚟㗎。咁当内部嘅經濟係轉弱嚟講過咧，而又要為咗要保住今年嘅經濟增長，咁出口咧就不能有失啦。咁啊，從今年上半年咧，我哋見到中國海關數字，我哋見到啦。咁啊，中國咧主要嘅出口嘅地區咧，分別咧就係美國啦，咁啊佔咗中國嘅整體出口量咧係達到16.9%，歐元區咧就佔咗咧係16%，歐盟佔咗15.2%，咁日本咧佔咗4.8%。咁啊，當歐元同埋日元分別咧都跌到近20年同埋23年嘅低位嚟講嘅話咧，同埋都仲係有進一步嘅下跌嘅風險咧，同埋咧當唔少嘅東盟嘅貨幣咧，亦都相對咧係處於一個低水平咧，就明白咧就話人民幣呢個時候嚟講嘅話咧，就較難獨善其身啦。咁啊，再加埋咧，當聯儲局喺度加息，人行喺度減息嚟講嘅話咧，呢個亦都會對人民幣咧會構成一定嘅壓力㗎。咁啊，既然人 人民幣而家已經係跌破咗6.8對一個美元呢個重要支持啦。咁技術上嚟講嘅話咧，唔排除往後咧將會轉向咧就6.8至6.95對一個美元之間上落嘅。咁而今朝早亞洲市場咧，咁人民幣咧就係報6.8366對一個美金嘅。咁而人民幣嗰個調整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咧就調整就有機會咧，正如頭先我所講，調整佢呢個新嘅波幅嘅範圍啦。咁就係大跌咧，我相信個可能性就好低嘅。咁點解我會咁樣講咧？因為人民幣咧喺國際上嘅認受程度咧，正係不斷係有所提升啊。咁呢個咧可以從近期我哋聽到嘅消息就話咧，就印度同俄羅斯嘅喺嗰個貿易嗰方面嚟講嘅話咧，就用上咗人民幣啦，而唔係用美金啦。咁而唔少嘅產油國而家開始買石油咧，同埋喺澳洲嚟講，我哋聽到嘅鐵礦石賣俾中國嘅鐵礦石咧，亦都係採用咗咧係人民幣交收。咁呢樣嘢嚟講嘅話咧，係可以咧係加強咧個人民幣喺個國際上嘅認受性啦。咁多啲人用人民幣就會多啲需求啦。咁呢個係會降低翻咧個人民幣下跌嘅風險㗎。 咁頭先温卓培都有提過咧，就係好多關於咧就係油國嘅方面嘅問題啊，咁而家都知道咧，就係喺烏克蘭啊、俄羅斯嗰啲戰爭啦，咁大家亦都意識到咧，就係譬如歐洲甚至乎咧，就係英國方面咧，對於呢一個天然氣嗰個需求，咁整體性嚟講啊，英國嗰個嘅前景啊，或者佢經濟方面係點樣呢？ 英國咧就真係麻煩少少啦。點解咧？因為咧佢上個星期咧就公布咗咧嗰個七月份嘅通脹率，個七月份嘅年通脹率咧係攀升到係 10.1%。咁首先要知道六月份幾多先？六月份係9.4%，由9.4%一下子攀升到 10.1%。同埋唔好忘記，佢十月份咧仲要加電費同埋再進一步加煤氣費。咁佢都未加啫，而家已經去到 10.1 啦。咁即係話到十月份佢再加埋電費同埋煤氣費，可以想象。想得到英國的通脹可能會去到11.2%呢啲水平嘅。咁嘅情況之下嚟講，我咧就呢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我哋知道美國七月份嘅通脹率咧就係回落咗嘅，因為因應咧個國際嘅油價啦個回落啦，同埋整體商品價格喺七月份嘅回落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美國嘅通脹就回落咗，加拿大嘅通脹亦都能夠回落到，咁但係咧歐洲同埋英國嘅通脹咧就回落唔到嘅。但歐洲嘅通脹咧就由六月份嘅8.6%去到七月份去到8.9%，係進一步升，但係個升幅都唔夠英國咁誇張。咁所以咧就呢、這個令到我擔心咧，就話如果去到十月份再進一步加煤氣費、電費嘅嚟講嘅話咧，可能會令到英國嘅通脹會失控啦，從而可能令到英倫銀行咧要加大佢嘅加息嘅步伐啦，令到英國經濟會加速佢嘅衰退。咁呢個方面嚟講嘅話咧，對英國經濟係不利啦，對英鎊匯價亦都係不利噶。咁所以留意住啦。9月15日咧，就英倫銀行咧就將會議息啦。咁到時候咧就睇下英倫銀行會唔會大幅度加息。而家市場擔心咧，佢可能會要大幅度加息0.75%甚至乎一厘啊。如果係嘅話咧，即係對英國經濟會有造成一個好大嘅打擊嘅。 嗱，咁啊，培哥講完英國啊，講埋美國啊，美國呢個十年債息咧就重上近3厘嘅水平，咁係咪有啲咩睇到啊，培哥？ 其實咧，我哋見到喺上個星期五咧，個美國十年債息咧又再一次抽上去咧，高見過咧係2.998%嘅水平，相當之靠近咧3厘嘅位置。咁啊，出現呢個情況嚟講嘅咧，我相信原因有兩方面啦。首先嚟講嘅咧，有多位嘅上個星期有多位嘅聯儲局嘅委員咧就即係唱咧就話要加大個加息嘅步伐去打壓個通脹啦。咁啊，有關嘅言論咁當然就令到市場咧就提升咗市場對聯儲局往後加息的預期啦。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德國咧上個星期咧就公布咗佢哋七月份最新嘅生產物價指數。個生產物價指數咧按年比咧就大幅上升37.2%。咁而按月比咧都有5.3%嘅增幅。咁德國咧作為歐洲嘅最大嘅經濟體啦，咁佢個生產物價指數去到咁高嚟講嘅話咧，咁而家市場驚啦，就話咧可能整體歐元區嗰、那個。生產物價指數都會處一個高位，咁如果處一個高位嚟講嘅話咧，咁即係話會逼啲生產商咧遲早咧都要將個成本係轉嫁俾消費者，咁到期時咧，歐洲個通脹率咧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六月份8.6%，去到七月份已經去到8.9%，咁去到八月份會唔會進一步上升咧？那個機會率係存在嘅，咁因為全世界咧嗰、那個生產個供應鏈咧係互相依賴㗎啦，咁如果歐洲個生產嗰、那個 價格都去到咁高嘅話咧，咁好容易咧係會將嗰、那個價格嘅上升咧係會轉，亦都會轉嫁俾美國嘅。咁所以呢個就令到市場就驚啦，就話美國嘅通脹能唔能夠真係咁快速？雖然冇錯，七月份係有所回落，但係能唔能夠咁快速可以回落，令到聯儲局唔需要加息咧？咁呢個就係市場嘅擔心。咁所以呢個係正正令到咧，我哋見到正係因為市場驚嗰個美國通脹係冇咁快回落到啦，咁啊聯儲局可能要繼續加息啦。咁所以我哋見到上個星期咧，美國十年債息咧又再靠近三厘嘅位置。咁、一靠近三厘嘅位置嚟講嘅話咧，就隨即咧就有幾樣嘢發生啦，令到個日元匯價下跌啦。因為日元嚟講嘅話咧，係對個通脹咧係較為敏感嘅。咁所以咧，如果對個美國債息嚟講較為敏感嘅、當美國債息去到3% 嘅水平，而日本債息繼續維持喺0% 嘅水平嚟，個闊度拉大咧，咁呢個咧對日元匯價相當不利，亦都解釋咗點解日元匯價而家去到137啊，對一個美元嘅原因啦。 永遠咧都好似係喺個低位嗰度徘徊咁樣啊，咁啊，所以咧即係日元嗰個情況係點咧？即係叫做放長線，先至慢慢睇到。 冇錯，咁日元嚟講嘅話咧，我覺得咧就話日本本身嘅經濟亦都好弱啦，咁佢亦都係即係好依賴嗰個入口嘅能源同埋嗰個糧食啦。咁而家我哋知道糧食啊同埋入口能源個價格都咁貴咧，咁對佢嚟講嘅話咧係個經濟係相當之不利嘅。咁啊再加埋如果當嗰個美國嗰、那個債息率係上升，同日本嘅債息率差距拉遠，或者美國不斷加息，日本唔能夠加息，個息差拉遠，咁呢個都係對日元匯價嘅前景係較為不利嘅。 咁另外今個星期咧有個焦點就係聯儲局嘅週年大會，咁美國方面咧會唔會有啲好嘅消息喺呢個時候公布，定還是都係市場比較上嘅擔心呢？ 冇錯啦，嗱，因為咧今個星期嚟講過咧，今個星期四啦，至到今個星期六咧，一連三日咧就係聯儲局嘅 Jackson Hole 嘅週年大會啦。咁而喺過往嚟講過咧，每當呢個大會咧，咁啊聯儲局主席咧都會係發表一啲對未來嗰個貨幣政策嘅一啲嘅走向嘅。咁啊，當而家大家都擔心美國嘅通脹嘅環境，當大家都擔心美國會加息會加幾多，咁所以咧就呢一個嘅大會咧就會係大家關注嘅焦點嚟啦。咁除咗呢个大会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咧喺今个星期二咧，就欧美咧、英国咧、日本等等咧，都会相继咧就会公布八月份嘅采购经理指数嘅数字啦。咁透过呢啲数字嚟讲嘅话咧，大家亦都能够可以掌握到咧全世界个最新嘅经济喺八月份嘅经济嘅状况啦。咁至于美国楼市嚟讲嘅话咧，亦都值得关注嘅。咁就新楼咧同埋二手楼嘅销售咧，都将会分别咧喺今个星期二同埋今个星期三咧就会公布嘅。咁我哋知道咧，美国楼市而家其实已经去到一啲好高嘅位置噶啦，咁再加埋而家美国不断加息，对楼市系咪真系可以冇影响咧？咁对个楼市会有啲咩个压力咧？咁喺今个星期嗰啲楼市数字咧，将会有会透露到都俾大家知啦。 系啊，咁大家密切留意啦。咁今个朝早咧，唔该晒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啊，培哥嘅，唔该晒，下个礼拜 唔该再见，拜拜。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 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朝早咧，等我讲下先。我自己咧，即系琴日咧， 抢姜 系啊，抢姜。唔系呢啲嘢咧，你知唔知咧？作为一个咧，即系都叫做经验尚浅嘅师奶啦，我都觉得自己开始有少少咁样嘅格噶啦、 啊。 因为咧，真系哦、 啊，而家 有啊， 咁迟啊， 我都觉得有啲迟、啊。 而家先至有， 我都算系精打细算嘅心咧，唔系好重噶。 你睇我已经格格专员咗好多年啦， 你咪叻咯。所以其实我唔系成日留意住呢啲嘢嘅，因为咧通常咧小白你可能咧就会多啲时间可以去买下餸嘅，因为你自己中意料理啊嘛。 系啊， 咁你好多时咧你经过啲商店嘅时候，譬如无论系啲大店、小店定系街市咧，我估你会留意到啲行情多啲嘅。 嘅。咁、啊、但系好似我呢啲 OL 咧，嗱，除非真系好似咧，我见到有啲 OL 都会嘅，中午会出去街市自己睇下，或者出去超市买定餸，夜晚翻去煮饭。 你 见 我头先你讲话薯片嘅时候，我一讲就讲到而家成日做特价就20蚊4包， 你真 系 好熟、啊， 你系知我咩人啦、 啊， 系咪？ 犀利，但系我自己系真系比较少啲嘅，我承认下。咁、啊、但系咧，嗱，通常啲咩时候我会开始留意啲价钱同埋一啲唔同嘅地方嘅优惠咧？就系、是、啲大时大节之前啦。嗱、嗯，我本身系冇乜意识咧，原来今年嘅中秋系早咗、嗯，即系往年好似冇咁早噶嘛。咁但系今年即系叫做都唔系有好多时间就中秋啦，而家都唔够一个月， 正正落落嗰啲时间月咯，又 系啦，唔系都早咗少少嘅，真系 九月 十号啊，系啊，即系早啲。平时可能系九月廿几咁样噶嘛、嗯，通常都或者十几十到蚊啦，二十号咁样啦。咁但系今年真系突然间早咗咧、嗯，我先至有呢个意识咧，要开始去买定啲嘢去送礼嘅中秋嘅时候。 其实再下一个礼拜就已经系噶咯， 系啊， 讲下讲下。 我都有啲临急抱佛脚嘅感觉啦。咁、啊、我往时都会嘅，即系会买下月饼啊，或者会留意一下一啲中秋嘅礼品啊。 嗯、 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就真系要买好多嘢嘅、 嗯， 因为咧，即系嗱嗰阵时讲紧疫情之前咧，真系会有啲大型啲嘅家庭聚会嘅，譬如都会过时过节会约埋一大班人食餐饭啊，跟、 嗯、 住可能又会有美酒啦，会有佳肴啦，系啦，即系真系好大阵仗嘅、 啊， 又要咧即系预备好多嘅食材，因为自己煮啊，即系唔系谂住要出街食、 啊， 通常会 book 个地方，然之后就自己可能系 book 埋烧烤炉啊 ，book 埋啲地点啊，咁、嗯、然后咧就成班人一齐自己 BBQ 咁样，即系会有好多呢啲环节嘅， 一定要对住个月光咁样嗰啲， 系啊系啊 系 啊，即系呢啲环节好正咯、 啊。我细个咧都系好中意去到屋企下低嗰啲平台，即系约埋附近嗰啲街坊都系邻居嗰啲僆仔咁样啦，一齐咧就好中意玩嗰啲荧光棒，即系细个嘅时候， 嗱、哦、 冇意识未咁强嗰阵时，中意玩啲荧光棒，佢又唔知有咩好玩噶。我掉下你掉下我咁样，跟住掉上天，跟住接翻咁样，跟住 就有玩手指都玩一日啊嘛。 咁啊系啊，系啊，同埋嗰个荧光棒咧，即系以前细个玩嘅时候，一玩咧就可以玩几日嘅。 系讲、啊、时讲，点解仲未见到嗰啲政府宣传声带咧？ 咩啊？ 千祈唔好煲啦， 煲啦， 未有咁快嘛，而家都未去到九月，啊、可能迟少少啦。 系啊，好危险啊，煲蜡呢、這个，即系、 啊、 你唔知佢几时爆啊嘛。 系啊， 你煲下煲下就卜一声咁样， 哎、啊，好、啊、危险啊！ 唔好锡身，我惊毁容。 唔好、啊、以为即系啊，好玩好玩，其实真系可能会有啲好大嘅危 险。系啊，系、嗯、啊， 系啊，嗱、啊，咁、啊、所以咧，讲紧嘅咧就系中秋节啦。咁我琴日咧突然之间就要意识咧要去咧入下货啦。咁、 嗯、 但系我咧就因为都有谂过咧，中秋节就唔好净系买月饼。 会唔会太迟啊？你而家先买？ 又唔会、啊。都還好喎，其實都仲有嘅。咁但係咧，我就遇到一個情況就係即係比較多人啲啦，因為可能好多人都好似我咁樣咧，就而家去買現成啦、 嗯。 因為你買券已經過曬時候啦，即係而家已經係去到要買現貨嘅時候啦。 仲、啊、有㗎，買券而家。 我唔知啊，我上個我好似前個禮拜買嘅、啊，買到月餅券咯。 哦， 我琴日 嗰陣時都仲有啲折頭俾你噶嘛，應該 少少咯。 係，可能而家真係冇啦。 我琴日去嘅時候就叫我買現貨走，我 OK 啦。咁、啊、於是就即係大袋細袋拎翻去啦。咁咁、 嗯、 除咗話買月餅之外咧，我最近都見到有啲嘅優惠咧，就係講緊啲超級市場啊。係啲連鎖嘅超級市場咧，就搞咗啲咧中秋節嘅福袋。咁呢啲咧都係叫做一家大細，如果一齊食飯咧，可能會用到嘅嘢嚟嘅。嗱，例如咩咧？個福袋有啲乜嘢可以係連埋一齊咧？佢好似過三關咁嘅。 係咪有嗰啲我细个好中意食嘅，嗰啲叫咩猪笼饼定系？ 我哋谂太多啦，唔 系啲好 嗱，佢呢几样嘢咧系本身超级市场都有存在嘅，猪笼饼冇噶嘛，本身、 嗯、 即系超级市场平时冇噶嘛、 啊，所以咪就谂住佢中秋会唔会做啲 special？摆埋只猪仔入去， 冇呢一样嘢。 咁即系咁样，应该离不开又系朱古力嗰啲一甜。 又未至于嗱，佢咧都叫做同中秋节嗰餐饭咧一家人团圆嗰个嘅概念系挂钩嘅呢三样嘢。嗱、啊，头先咧就讲到啦， 茶应该有啦系嘛？ 冇，点你哋估啲嘢 搞错啊？ 你中秋节饮茶啦，食完月饼之后， 月饼梗系饮茶啦。 咁啊系，唔系佢唔系，佢唔系茶，你可唔可以谂得、哦、即系？ 咁咪應該 喜慶啲，哎，冇錯啦，係啦，酒類。 食月餅嘅應該係有支紅酒喺隔離咯。 係啦，冇錯啦，係啦。 我飲茶都係，我驚肥啊！ 小白呢個都係好正路，我哋可以建議一下。 我 見 你食你你食得月餅啊，你就放棄治療啦。 飲杯茶都幫助不大。 我見次次咩營養師啊、消委會啊，都係走出嚟就係呼籲大家就係記住淺常。 系啦，千祈唔好成嚿趴咁样， 都系嘅，都真系要注意嘅。嗱，佢呢三样嘢包括咩咧？嗱，你食饭嘅时候咧，佢就叫你买埋鲍鱼嚟加餸啦，所以就有呢个鲍鱼啦。跟住咧，亦都会有呢一个酒。咁佢酒咧，佢都有分嘅，又有红酒啦，又有白酒啦，又有汽酒，即系其实乜嘢酒都有啲咁样啦，即系可以俾你自己拣嘅。然之后咧，就再加埋月饼，咁佢就话咧，其实咧呢几样嘢咧，如果你 系贵啦， 系啦， 又鲍鱼又 水 深，我唔好计个月饼， 我食皖鱼啊，佢食鲍鱼， 月饼嘅折扣唔系好重要嘛？中国即刻话 系咧，就系、是、个鲍鱼，系咯，同埋嗰支酒应该。你出边食嘢个月饼几多钱啊？ 系咯系咯，好似系 贵 咯， 同埋鲍鱼点样楞到呢个月，即系呢个中秋节咧？其实我细个真系唔会咁楞噶。 鲍鱼，你真系冇咁谂。我本来有个题目咧，想留翻迟啲讲，我而家同你讲。 系点咧？ 你知唔知今年我见过最叫做叫做令到我好难形容嘅月饼馅系乜嘢？ 吓， 好难形容，我真系好难形容唔到，我冇可能将呢两样嘢谂到摆埋个月饼里边食嘅。 就系鲍鱼啊？ 三文鱼 吓、啊？三文鱼月饼啊？ 三文鱼月饼 系 都未够。 嗯， 牛柳。牛柳月饼、即真的我就揿咗出嚟，谂住啊，揾个 moment 讲咗佢，点会有可能想到我用一个牛柳放一个月饼里边？咁究竟我系咪应该用刀叉享用呢、即真系用刀叉享用， 系咯系咯 一口咬嚿牛柳， 跟住佢入边又系sell 你嗰啲唔知咩和牛定系 A5 嗰啲 friend 啦， 唔知啊，我都未详细睇，我就见到跟住系三文鱼扒，三文鱼扒。我都系就咁食嘅啫，我都冇谂过可以摆啲莲蓉，然之后再摆个皮喺上边一齐食噶。 唔知佢边有冇莲蓉喎？呢、這个要再慢慢研究喎。 即系拗晒头。 迟啲可能过多几年有呢个刺身嘅月饼唔出奇。 所以就话小白讲话有鲍鱼喺里边咧，即系绝对唔奇啊！即系可能已经有都唔定，我哋睇唔到。 都系嘅，都唔出奇嘅。咁啊，头先所讲嗰啲所谓嘅福袋同埋啲折扣优惠咧，其实佢就写住啦，即系喺呢一个指定嘅期间咧，其实都系八月份嚟嘅啫，都系好近期啦。咁佢就话咧，其实都系可以咧享有呢个六五折嘅优惠。嗱、我自己望过下啲价钱咧，其实就有平有贵嘅。即系就算你话酒又好啦，鲍鱼又好啦，月饼又好，因为佢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我觉得即系可以自己睇翻自己需要同埋自己嘅喜好同埋能力咯，又唔一定要买啲。好贵好大只嘅，即系鲍鱼都有啲平价少少嘅，咁同埋有时一家人食饭都想加下餸嘅，咁咪睇下会唔会啱咯。如果唔啱嘅话，咪食其他嘢，咸鱼白菜都一样咁好味啊！一家人一齐食饭嘅话， 咁系啊，加鲍鱼嘅 话，系咪咧？跟住我今晚翻屋企就食咸鱼白菜，我相信 有只鲍鱼都开心先，冇啦。 街市買都得鲍鱼，系咪？ 系啊， 不過都有啲街市行情$50都有六只噶啦。 系啊。就快到啦，系嘛？9月10日系嘛？ 系啊， 即系做足准备啦。 系啊，系啊，咁即系所以即系大家都要知道啦。咁啊，今日咧大致天晴嘅，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约33度嘅，新界会再高多一两度，吹住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咁啊，而家室外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2%。提埋你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注意注意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至今收到36名港人求助，怀疑被诱骗到东南亚国家，当中22人仍被禁锢喺柬埔寨、缅甸同埋老挝，其中9人未能联络。有政党接获市民求助，话家人被困缅甸 KK 园区，每日工作10多个钟头，若果成绩不达标。食饭的份量会好少。警方拘捕5名本地男女，怀疑同属一个集团，其中2人是骨干成员。警方说未有资料显示受害人遭到长期系统性的身体伤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入境处新增 WhatsApp 专线，收到100多个求助，只有4宗真正相关，其余涉及入境处其他服务。他呼吁市民以非紧急的方法办理其他服务，以便当局集中处理求助。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结束在海南的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他说，当前海南疫情防控处于关键期，需要进一步统筹资源力量，速战速胜。 要优化核酸检测策略，疫情较重的地区要加密筛查，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他又说要及时动态调整社区管控的措施，对多轮筛查无病例的社区，该降级的降级，该解封的解封。新华社报道，孙春兰在今个月13至21号在海南期间到过三亚市乐东县、陵水县、海口市的防控指挥部和重点社区。报道说，目前海南每日新增感染者的数量持续下降，三亚疫情的主要传播链基本阻断，全省疫情防控总体可控，稳中向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宣布计划废除刑事法典第 377A 条文，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将不再视为刑事罪行。李显龙在国庆群众大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说，新加坡整体上仍然是保守社会，但是同性恋已经被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接受，男性之间性行为不该构成犯罪。他相信废除有关条文是正确做法。他强调，新加坡法律只是承认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很多国家政策都以这个定义为依据，政府不打算改变这些政策。为免有人以宪法为依据继续在法庭上挑战现有的婚姻定义，煽动紧张情绪和分化社会，政府决定修宪保护婚姻现有的定义。美国前 NBA 球星洛文说，计划前往俄罗斯寻求争取释放美国女子篮球运动员格林纳。现年61岁的洛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透露，自己获准前往俄罗斯协助格林纳，期望今个星期可以成行，但他未有提供细节。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已经公开向俄罗斯作出建议，除了通过既定渠道谈判之外，任何其他事情都可能令到释放工作复杂化并受到阻碍。格林纳二月在莫斯科机场被指持有含大麻成分的电子烟被捕，近日被判处九年监禁。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 7.846， 日元 137.26， 瑞士法郎 0.96， 加元 1.301， 人民币 6.841， 英镑对美元 1.181， 欧元对美元 1.003， 澳元对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623 点，跌3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75美元，卖出1,746.2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车行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车行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佛光街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就比较挤塞，咁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咁七行道北去洪隧，头先讲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洪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路明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浪翠园。 三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港岛区，中环的卑利街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呢，仍然是全线封闭啊，封了一段的卑利街。而在杰志街一带都是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可以许愿， 可以野餐， 可以放狗， 可以放空， 可以乘凉， 可以影相， 可以牵手， 可以分手， 可以见证历史， 可以建造历史， 可以找个窿同佢讲秘密。 但佢嘅秘密你又知唔知？ 城市中嘅树木同树下面嘅城市人，种出各式各样嘅香港故事。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树身边》，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新的唱片 Renaissance 在毫无预警之下出版，英美都有好的成绩，今次这一首新歌可能是唱他自己 Beyonce Church Girl。 绝对不会咧简简单单咁甘心啊，唱一只平凡嘅作品啊，每次都系非常之破格吓。呢个礼拜先入榜占第九位 ，Beyonce 嘅新作《Church Gir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倾两句，去边度好呢？ 就喺呢度，晴天大饭堂。 即係芭比作為女士咧，你通常都可以轉換髮型咧，即係譬如話梳曬落嚟，扎辮已經係兩種啦， 扎嘅又得， 扎嘅又得，咁啊好多變化。 同埋女士咧，即係就算幾短嘅頭髮咧，都可以咧，即係又攣又直都可以嘅、 哦。有啲可以搞搞新意思， 係啊， 加個髮夾又唔同， 係啊，都嘢搞啲咯。 但係小白作為男士咧，你極其量即係你所謂嘅轉換髮型，其實咪可能係 剪短少少嗰陣時候叫轉咗㗎啦。 又或者唔好喐個，即係唔好話喐個長短啦，極其量可能係gel 起佢，唔gel 起佢， 係啊， 冇噶咯，即係冇乜特別嘢。 唔係啊，佢成日轉顏色嘅喎， 亂啲同埋唔亂啲， 亂啲唔亂啲嗰啲咁樣啦、啊。 我都好少搞嗰啲all back 嗰啲啊。即係我自從而家我而家嘅髮型啦，即係比較凌亂少少之後咧，因為我發覺我揾到個好處 啊。點解咧？ 個好處咧就係、是。你平時亂嘅時候咧，啲人已經唔會好覺得你係唔整齊。 今日 set 咗個亂頭喎、啊，白元浩。 係啦，其實嗰個本身就係個style嚟。 喂，但係 set 個亂頭咧，叫做啊，即係凌亂個亂咧，咁其實都係一種髮型嚟。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就睇咗呢個調查報告咧，每一年都會做一次，即係我唔知點解淨係做呢個方向啊。女生最討厭男生梳乜嘢髮型？ 哦。 咁啊睇下，即係佢冇喎，即係冇調翻轉就話男生最唔中意女生梳咩髮型又冇喎。好啦，咁啊新鮮出爐，今次入咗十大嘅邊十個咧？個排名分不分先後？首先就有齊音冬菇頭， 齊音冬菇頭， 好可愛喎！ 好多年前啊， 小柏林， 係啦係啦，小柏林。 或者以前洪金寶大哥嗰啲都係冬菇頭， 係啊，都有試過。 或者梳到而家都仲有嘅就係八兩金啦， 係啊， 係啊，係啊。 咁呢個如果你話而家你見到有一個喺街行過嘅小鮮肉梳呢個頭，你會覺得頂唔順咧？ 我會諗起佢係咪复古， 同埋系咪假发？ 我谂啊，复古。 嗱，其实我想话咧，我作为女仔咧，嗱，我角度可能同其他呢一个嘅研究有少少唔一样嘅。如果我觉得咧能够梳到冬菇头嘅男仔咧，我欣赏佢有一样嘢，系呢样嘢。No， 系佢嘅基因。 点解啊？ 哇，咁多头发、啊 哦， 你谂下系咪先？少啲薄啲都梳唔到啦。 即系你唔讨厌啲人梳呢个嘅。 首先你会唔担心佢会有脱发嘅问题先咯、啊 哦這個？ 或者你会觉得佢有呢个优厚嘅条件咧、 這個 啊，即系甩极都仲梳到冬菇头、啊 嗯， 要好厚先梳到冬菇头噶、 嗯。好啦，第二个即系以前我哋僆仔时代有噶啦，叫做 wet look，wet look，wet look。即系整到个头湿湿， 系、啊這個、 即系用嗰啲gel 系啦， 用嗰啲 wet gel 咧， 佢仲要系整到咧，可能有一撮头发咧就粗啲，有一撮咧就幼啲，总之咧务求令到佢成个头咧就好似啱啱落完雨淋完水之后咁样湿滴滴咁样嘅 wet look 得唔得？ 我唔得啊呢、這个，我觉得系整洁嘅问题啊，我自己心谂咧就会觉得 都整洁噶， 唔系啊，我成日觉得嗰啲咧即系无论系 wax 又好啦，或者 gel 又好咧，其实系特别黐尘噶，你近睇嘅话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尘咧黐在啲头发里， 我又冇遗意喎。 系啊，我就唔中意咁样。 我有见到几多咧，即系西装嘅朋友咧，其实佢哋用呢啲 wet look 咧，即系望起上嚟嘅时候，再戴埋啲金丝眼镜，我又觉得几靓仔。 你呢个系日系 feel 啫， 系咩？ 系啊，香港嗰啲唔系咁样嘅，港版 wet look 通常都唔系咁。 啊，即系女士唔中意啊， 真系 wet 咗啦， 女士唔中意。好，第三种，這个咧佢有个名嘅。飞轮海头，即系好明显就系当年飞轮海佢哋嗰个梳个头啦、 哦， 即系个额前咧就齐音，后边咧就有啲砰砰地凌珠 咁样，有少少咁样嘅向上 gel 嘅要系咪？ 系 啦，同埋一支支分明嘅、哦， 可能个滴水就好长， 系、 啦，务求咧就令到个头咧嗰个每一个位嘅长短同个 cutting 都唔同嘅。 哦、OK， 呢个我自己都唔得。 呢、這 个我感觉上太花靓惊喎， 但 系 呢个十年前、十零年前 好兴噶， 系好兴啦。 你试下落去旺角，个个都话飞轮海头，飞轮海头，因为嗰次太红啦。 佢十年前、十几年前嗰阵时候。佢都忍唔到我去剪嗰個髮型， 哦、 係咪？ 其實你都有 potential 啊，因為小白啲頭髮嘅長度同埋密度都 OK 喎、 啊。同埋我側邊啲滴水咧生得好快， 係咯係咯， 係啊， 你可以指示我。 但係芭比呢個得唔得？如果有個人梳 飛輪海頭， 飛輪海頭， 十年前可能都還 OK， 而家就覺得唔 OK 啦，好似好古板，同埋好似誒做乜嘢啊？仲扮後生，即係有呢一種好刻意去營造自己年輕嘅感覺。 如果佢唔係扮後生，佢真係好後生，但係佢仍然梳呢個頭， 咁都可能唔係幾襯啊。喺而家呢個時代嚟講，唔係。几衬呢个碌啦，已经 好第四种，好简单啫，中间分界 哦， 哇呢、這个好虾人梳嘅中间分界，真系好。 中间分界其实系咪有好多唔同嘅梳法啊？我哋就咁讲中间分界，可能我哋想笑嘅，但中间分界你最典型 油头系啊，即系诶 嗰个系啦，即系有少少油咁样咧，咁令嘅咁嗰只就梗系唔系个 carry 到啦。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中间分界得嚟，不过。你嗰個梳嘅 pattern 或者你 gel 佢嗰個 pattern 咧，係有啲拱翻起少少嘅，喂，可能嗰個感覺會不一樣。 喂，而家好流行噶，其實韓星或者係日系嘅嗰啲明星咧，都係中間分界，不過佢哋咧會將自己前面嘅劉海咧稍微翹一個少少嘅波紋向後同埋向外彎咯，其實都 OK 嘅，同埋要一條吹頭咯，即係我自己女士就覺得咧，其實係 OK 嘅，但係唔好 gel 實佢，反而可能係有少少嘅空氣或者有啲層次感咧，其實中間分界係 OK 的。都可以好时尚嘅， 唔系话想梳就梳到嘅。 系啊， 好多时要根据你嗰个转，即系个 头 个 转， 你个发嗰个生嘅方向 系 梳到先得嘅。有啲真系梳唔到， 有啲梳唔到。你夹硬梳嘅时候，啲头发喺上面，咕一声又去翻另外嗰边， 分唔到中间 啊 嘛。 系啊，分唔到中间噶。 好，另外呢种嗱，我首先我要认一认，我曾经梳过嘅，曾经啊，讲紧系十几岁嘅时候，即系唔系十几年前啊， 有冇 十几岁嘅时候？咁就係前面剪到好短，後面留到好長。 前面剪到好短， 即 係 前短後長狼尾頭啊！ 哦，我知道你講邊種啦。 即係後面咧， 後面留長， 即 係 後 後 尾 枕 嗰啲，就係咁樣留到佢好長。前面嗰啲咧，你正常地剪翻。 咦，我都有喎、 啊，我都試過。其實我想話， 後面留到好長嗰陣時咧。啊！我最試過呢個頭髮最極致，我自己係去到幾多咧？差唔多去到膊頭。 哇！咁我又冇咁長， 我自己，因為嗰陣時咧就係自己屋企同自己剪頭髮嘅年代啊嘛。 自己剪唔到後面，留長佢前面嗰啲咧就自己攞對住發嘅剪咗佢啊嘛，咁、後邊你咪由佢留長咯，跟住留翻咁長嘅時候咧，你又可以用手指去玩下啲頭髮，覺得好滑 啊， 係啊，咁但係原來咧而家已經係唔好意思啦，女士們不喜歡。 我都同意嘅，而家都唔係幾啱。喂，但我想問下鐘哥，嗰陣時留到咁長要留幾耐啊？ 一年最低限到一年， 咁快啊！我都留唔到啊，一年長都好快喎，係咁嘅。 但好容易咧，个成个个头咧就好似好厚咁样，所以其实成日咧要去偷翻薄啲，因为你太厚咧就真系变咗头盔。 同埋要打理嘅，其实 系啊，要打理啊， 即系长少少已经个型系唔同咗噶啦嘛。 呢个都顶唔顺啦。好，跟住呢种嗱，而家都仲有人梳紧嘅呢个发型啊，就系将头顶即系都系留长嘅吓，将头顶嗰啲头发自己扎条辫。 哦， 净系头顶嗰执，即系净系头顶嗰 执，即系喷泉咁样，定系呢个髻仔 冇所谓。冇所謂， 呢個我 OK 喎。 將頭即係佢哋留到好長頭髮啦，你唔係由佢搲曬落嚟嘅，就係將頭頂嗰執扎咗條辮， 走條辮。 但你唔係成個頭喎，即係你唔係話好似阿芭比咁樣，而家兩邊都鬢埋辮喎，唔係喎。 佢嗰啲都唔知點扎嘅。 我呢啲係因為我好憎啲頭髮拮住隻眼嘅，即係我覺得我有礙我睇嘢咧，我就會中意將佢梳曬後， 打曬棘咁。 兩邊咧就由佢頭頂扎辮，甚至乎有啲咧係點樣咧？兩邊直頭鏟咗佢。淨係留返頭頂嗰執，然之後呢佢又唔係散落嚟喎。 係呀係呀。 兩邊鏟咗，然之後頭頂扎條辮。呢啲得唔得？ 呢個我好得。 我想講我哋好似有個同事都係咁樣梳。 哎係呀。 係咪 係呀。 係呀。呢排 Alex 咪就係咁梳囉。 就係呢個啦。 係呀。 即係同 Alex 講先啦。哎，最新嘅調查報告出咗啦，係唔得嘅。 哎呀。 女士不喜歡。 唔係，其實我覺得幾型喎呢個。 呢個我都覺得幾，因為我見好多譬如咩球星伊巴謙莫域啊嗰啲，以前都試過整呢個頭嘛。咁我其實我有少少心喐喐，如果我转发型，我想试呢个喎。 哦，喂，不过我觉得咧，都其实睇下你点梳嘅。嗱，佢话扎一条辫啫，我哋见到我哋觉得型嗰啲，通常系嗰个辫仔嘅位置喺个头嘅后尾枕后边厚啲嘅，有啲真系扎到成棵向上嗰啲，我估嗰啲唔 OK 啊。 即系喷泉咁啊，椰树咁样咧，我就唔得啦。 系啦， 但系佢真系好似一个钉钉或者一嚿嘢咁样， 细细粒嘅，系啦， 灌汤饺咪灌汤饺，小笼包咁放喺个头上边咧，哇，其实我觉得都几型。 或者好似木村咁，木村之前都试过梳呢个。头啦，即系佢冇铲侧边，但系佢都系喺后面有条边噶嘛，都型我觉得。 但系木村而家仲梳紧先， 木村冇啊， 得啦，即系女士唔喜欢啊。 呢个重点啊，木村 系跟佢 OK， 跟佢 我都要放弃咁样。 系系系。 咁跟住讲你啊， 点啊？ 呢一种 吓，我而家呢只啊， 就系啦，乱发 乱发， 专登抄乱佢。 呢个咧真系懒人必备嘅，呢啲真系懒惰 啦。喺最新出炉嘅结果，女士系唔喜欢你。 哎呀， 芭比仲中唔中意呢啲咁嘅发型啊？ 嗱。咁你咪做得啱咯，你系唔应该受到女士爱戴噶啦，而家，所以你梳呢个头非常好，我同你讲，系咪先？ 系，我身位啱，佢有佢道理。 系啊， 我而家继续 keep 住呢个。 系啊， 你 keep 住呢个， 我要活在喺呢个凌乱之中。 系啦，你千祈唔好转发型。 好，跟住呢一种咧，嗱，我之前你咪见我成日电发嘅， 系啊， 我而家冇电，点解咧？原来在这个最新出炉，男士挛发都系唔受欢迎啦。 睇下点挛嘅啫， 即系总之你电挛佢啦。即係如果你專登令到佢有啲wave 嘅咁樣， 少少波浪都唔得， 少少你少到好似普通你天生咁樣就冇所謂啦。但如果專登令到佢有啲弧度咁樣咧，原來就唔中意啦。 呢個包唔包括爆炸頭先？因為有 mic 嗰啲咁樣。 係啊，而家都好興喎。 我真係答唔到。如果叫你咁講，我哋諗一諗先，因為啲偶像嘅嘢不能夠亂咁講， 因為我又唔故意擺阿 Mike 上台。 阿曾比特而家變成一個偶像， 係啊， 不能夠亂講啊。咁可能個人有個人嘅風格咁樣啦。好，另外呢一個油頭啊，即係唔係 wet look 啊，即係直頭係 gel 頭。 呢個我就真係唔 OK 啊。呢個我唔 OK 呢個。 呢個我都唔 OK。 就話嗰個 wet look 啫嘛，係 wet look 係 gel 曬咁樣。 wet look 同呢個即係油咧，其實最大分別咩咧 ？wet 咧俾人哋一種咧。即係叫帥氣啊！即係覺得佢係型，同埋佢係整理，同埋咧佢亦覺得佢一種少少注重個人嗰個企理啊個觀感。但係油咧就好容易會同本身你個頭油就混埋一齊。 哦， 咁呢個咧就同我哋講個 wet look 咧就成為咗一個好大嘅即係對比啊。一個咧就企理，另外嗰方面就容易諗到一個企理嘅一個污糟邋遢啦。咁所以油頭咧。好難 carry， 但係如果你喺中環咧啲翻寫字樓嘅男，即係有翻咁上下年紀嘅男士咧，好中意咧就呢個 look 嘅，即係油頭啊，真係但係佢哋好整齊，好整齊地梳好佢，但係咧就油粒粒嘅，即係佢哋有呢個喜好，可能著一件西裝咧，就會覺得好似好。 好有味道。 佢哋嗰啲咧落咗啲物料之後咧，就喺個梳嗰度就咁樣梳上去嘅。其實有啲係， 係啊， 嗰啲唔係過 carry 到， 不過又唔係過 carry 到啦。 係啊， 咁仲有一樣啦，就係長頭髮。即係可能長頭髮嚟到而家仍然覺得 OK 嘅就係鄭伊健， 係啊， 如果你唔係鄭伊健嘅話，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啊。係 啊， 不過我自己就成日都覺得啦，即係好多時咧，如果你係諗住梳個咩頭咧，都真係要睇下自己嘅面型同埋髮型嘅。就算頭先真係喺個排行榜裏頭嗰啲髮型咧，我都覺得未必係個個 carry 唔到嘅。 光頭咧？ 嗯， 中哥你试过光头？我冇试过光头。 系咩？中哥你试过？ 试过啊嘛，僵尸嘛， 睇过两次。 尼洛系咪尼洛啊？ 系啊， 系咯系咯。 我话僵尸一次书剑恩仇录，我都睇过大陆拍，都试过。 咁你都好嘢喎，因为有好多咧睇完之后咧，其实唔会平均咁生翻出嚟噶。 呢啲嘢我唔敢讲嘅。 唔紧要，你唔会再做呢件事啦。我相信吓，不过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发型嘅嘢，即系整整齐齐、开开心心咁啊，自己嘅形象亦都有信心啲啦。好啦，而家室外录得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啊。 日日起身搵嘢做，为人暴躁，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约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珍惜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stars。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 继续 Do Re Mi Fa So， 哪知道今晚要做到 Hey oh Everybody let go， 继续 Ra Ra Ra Ra Na Na Na Na， 迷走转迷路 OK， 一一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讲 hello 咧都有好多种唔同嘅方法嘅。听过呢一曲嚟自侧田，歌曲名字叫做《你好》，曲词编监都系侧田啊。新界六都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听紧嘅节目，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 之前咧曾经喺呢个环节入边教过大家咁啊，卧面即系黑面咁啊，唔好啦，即系都系一啲冇礼貌嘅行为同埋表情。咁但系咧啊，另外福建话方面咧，仲有几句都系第一个 天卧卧啊，大家可能估到。另外仲有就系布家。啤啤架啊！呢啲嘅意思咧，其实都系同小朋友一齐去到出街啊，或者氹佢哋嘅时候，经常都会用得到嘅。但系到底点解咧？想唔想知道？百远好，转头话你知。即系解咧吓，出边天黑啦，可以系行雷闪电嘅时候天黑啦，又或者真系夜晚嘅时候嗰种嘅天黑。小朋友咧有阵时如果喺街上面未必咧好似香港咁灯火通明嘅，咁有阵时啲街咧会暗少少嘅，暗少少嘅时候你就要鼓励下啲小朋友一路行嘅时候，喂唔好惊啊，唔好惊啊，布加布加布加，意思即系话咧你唔好惊，或者系唔惊架啊都一样可以嘅。架呢个字咧。譯翻做廣東話，即係代表驚啊驚驚，啤啤架啤啤架咧，咁啊即係代表一齊行布架啊啤啤架，意思就話唔使驚啊唔使驚啊，爸爸咧會同你一齊行嘅，咁啊啱啦。小朋友遇到咧就係黑嘅路，咁啊當然有父母一齊行啦。如果你話啊年輕人或者大人嘅喺生活上遇到啲問題，其實都可以用嘅。哇冷即係我哋啤啤架，我哋一齊行，一齊去解決問題，你話幾正面呢？ 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近住芜湖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七咸道北去洪隧近住芜湖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嘅支路慢车，车龙就去到九龙货仓。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封路方面，中环嘅卑利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至到荷里活道之间一段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交通消息直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委员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麦林慧。 Jamie 啊，有样嘢真系需要请教下你噶， 讲嚟听下。 如果你自己咧发觉自己身体上面可能有啲不适，或者啊，好似觉得压力好大啊，头痛啊，攰赖赖啊，呢样嗰样咧，其实你会唔会主动同小朋友讲嘅咧？ 嗯，我谂又要睇下系咩情况同埋咩岁数啦。嗱，如果以我两个小朋友嚟讲咧，我都会好直接话俾佢哋听，我今日有啲咩唔舒服嘅，可能耐唔耐即系做到攰或者好忙，瞓得唔好，有啲头痛，我就会同佢讲：妈妈今日有啲头痛，得嘅话你哋自己玩嘅时候细声啲啦，因为我会觉得唔舒服噶。咁佢哋通常都会合作嘅。 嗱，我记得咧，我细个时候咧，我曾经都发现过咧，我妈咪唔舒服咧，但系佢冇话俾我听嘅。咁啊，后屘咧到大啲嘅时候咧，都会同佢倾下偈啊。点解你会选择用一个咁样嘅取态去处理呢件事咧？咁我妈妈就话啦：，因为咧唔想你哋担心啊嘛，同埋觉得咧小朋友嘅年纪细，即系可能我当其时未够十岁啦，那个分析能力同埋个理解能力咧未必咁强，咁所以咧就惊住可能会引申到我嘅一啲负面情绪啊，或者过分担心会影响咗我日常嘅，譬如翻学啊，各样嘢啦，所以咧就选择唔出声啦。啊，其实以前嗰代咧都好多人会用呢一啲咁样嘅方法噶、哦。 其实我估唔成止妈妈，你妈妈呢一代，其实呢一代人好多时候都唔系好知道到底应唔应该话俾小朋友听，佢哋舒服或者有啲咩嚟紧要做咁样嘅。 咁但系其实到底点样去处理会比较好啲呢？ 嗱，其实我估每一个家庭都有啲唔同嘅，咁但系我成日都讲就是，睇翻小朋友嗰個發展程度啦，咁如果譬如話真係細啲嘅，可能即係三四歲，其實佢真係未必明白咩為之唔舒服啊，或者佢好容易緊張啲就會諗埋喺耳邊，或者佢自己曾經病過，會容易諗埋喺耳邊咧，會唔會有好好大問題㗎？爸爸媽媽係咪會唔見咗㗎？咁即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反而佢去到即係可能初小啊，即係五六歲語言發展啊，即係認知能力都開始發展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你又話翻俾佢聽，哦，我乜嘢嘅唔舒服，你點樣處理？事情就會處理到㗎啦。咁對佢嚟講咧，可能都係一種新嘅學習嚟嘅。 嗯，所以其實咧 ，Jamie 嘅意思係，我哋都可以試下主動啲，用一個可能顯淺啲、容易明白啲嘅版本同小朋友交代翻個實況。 係啊，因為如果你唔話俾佢聽，但係如果你真係好唔舒服，咁你難免個樣個面色都會有啲唔同㗎嘛。咁小朋友就自不然會喺度諗，咦，其實發生緊咩事啊？係咪我係咪有其他事發生？其實佢哋會睇到你嘅面色係唔同咗㗎，佢會睇到你可能即係攰啲，可能坐埋喺耳邊嘅。咁佢自己反而諗埋喺耳邊，你未必會想。咁主動話翻俾佢聽，喂，係啊，我真係唔舒服喎。咁可能佢就會仲安心一啲添。 嗯 ，Jamie， 你头先讲到话咧谂埋一二遍啦，我都想就住呢一样嘢咧都再问多少少，因为咧我之前都有曾经睇过一啲，譬如话心理学嘅书籍同埋报告咧，都有讲到话咧，当啲小朋友面对一啲可能佢哋未知嘅状况啦，或者佢哋唔系好熟悉嗰个情况，到底嗰啲枝节同内容系点嘅时候咧，佢哋都会倾向觉得，可能咧妈妈唔舒服系关我事噶，又或者可能咧有啲佢哋唔系好理解嘅情况咧，就会觉得，系咪我嘅责任咧？系咪因为我曳，所以有呢啲状况咧？其实咧，小朋友嘅心理学嚟讲咧，系咪真系会倾向咁样谂嘢嘅咧？ 啊，小孩子是会有即有机会有这些想法的。咁即所以点解我话啊，如果当你即唔舒服，真係可能变到即病到有少面青青，我哋叫面青青咁嘅状况，跟住你又唔会特别开心咁嘅状况呢，小朋友有机会諗係咪我唔曳，係咪我曳呢，係咪我唔听话，所以你唔高兴呢，佢又未必会即时諗到係你唔舒服嘅。咁所以点解我话你不如直接话俾佢听你唔舒服，所以你咁样嘅时候呢，佢会反而仲安心一啲添。 係。咁但係用一啲咩嘅方法可以令到佢哋比较容易接受同埋明白呢？ 我估小朋友自己都曾经经历过不舒服，每一个小朋友都会的，所以可以很直接地告诉他，啊，妈妈就好像你上次这样咯，有些不舒服，你记不记得上次你这样这样这样，我现在就调回来是我头仔有些痛，或者，哎，我今天到我肚子有些痛， 你解释给他听，啊，其实他身体你身体的哪个部分其实跟他一样的嘛，所以他就可以想象到，哦，原来我 你的头仔有些痛， 即是找一些他们可以挂钩到的亲身经历去做一些例子了。 是啦，咁所以佢哋反而就会容易啲去知道你发生緊咩事嘅。咁当然有啲身体嘅状况就未必可以好直接咁话到俾小朋友听啦，譬如女性每个月嘅唔舒服啊，咁可能嗰啲你真係未必会话俾小朋友听。咁你都可以显示你唔需要直接话晒俾佢听你发生緊咩事。你大概话即係我肚痛，我需要去休息，我需要瞓觉，或者我需要或者我头痛需要一啲安静啲嘅环境。咁其实小朋友就好容易配合到㗎啦已经。 所以其实呢都是一种教育，哦，变相来讲到下一次呢他再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就不会再觉得，哎，是不是什么我不懂的状况呢，定还是因为我曳所以会有这些情况呢，这样。 是啊，所以我很鼓励，即如果你真的不舒服，那你都不妨告诉小朋友，小朋友其实很疼自己的父母，很疼自己的家长的。当他们见到你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很乐意去陪伴你，可能亲吻下你啊，揽下你啊，咁我都成日都会经历嘅。 Jamie 啊，但系都有听过啲例子咧，就系咧，可能阿爸阿妈已经病到面青好唇白啦，想摊喺度咧，但系啲小朋友有时都会啊，好想同爸爸妈妈一齐玩噶。咁如果遇到呢啲咧好热情嘅小朋友，或者真系咧哇，好想将啲时间咧全部都叫爹哋妈咪陪自己嘅，咁唔舒服嘅家长又可以点样应对咧？ 嗱，咁如果真系有第二个家长可以帮手，咁就最好啦。咁但系都明白有啲时候有啲困难嘅，咁，可以话俾。如果他真的很想，即如果小朋友是可以听得到，可以说，你坐去听或者坐在一边玩，你有需要进来找妈妈，妈妈需要可能一个钟半个钟头去休息，那你给一个时限他呢，他反而就还知道，哦，过了这个时间妈妈休息完我就可以见到妈妈的了。那所以给一个时限去等他知道，哦，不会是整晚都妈妈不得人陪的， 那我只是这段短时间呢，那他可能会容易一点接受的。那都明白有些小朋友是痴身一点的，我觉得我先排我都病过来的，那当我想在我自己房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两个小朋友都每十分钟就走来问下我，喂，你起身未啊，你是不是舒服啊，咁结果是跟住我就坐咗起身，我问佢，我话，其实你好想见到我系咪，咁我就同佢讲，我话我接受到嘅嘢就係你坐喺我床尾，不声地玩你嘅玩具，但我谂就真係好睇每一个人可以接受到啲乜嘢啦。 係啊，你呢个状况呢亦都真係会有喎，可能佢哋真係好 caring 啦，好想帮你分担下，或者想问下你啊，会唔会想要杯水啊，使唔使带你去睇医生啊，咁但係可能喺家长呢，特别係即係病到唔舒服嘅时候呢，都懵懵地噶嘛，又或者都未必有足够嘅耐性。哇！我当我喉咙痛咁计啦，我仲点样解释俾你听？喂，其实我好辛苦啊，不如你俾我瞓下觉咧，咁样。 所以我会选择我唔同佢解释噶啦。我话你真系好想见到我，你就喺我床尾自己静静地揾啦。咁佢见到你，其实佢都系一份安心嚟嘅。 系，所以其实系咪某程度上咧，小朋友好多时咧都系想喺家长嘅身上，即系特别系见到啊，譬如爸爸妈妈唔舒服嘅时候咧，佢哋可能都冇乜安全感，或者唔系好知道发生咩事。而往往咧最俾到安全感同埋信心佢哋嘅人咧，又系家长。 咁都係㗎，所以小朋友会觉得啊，佢都想，其实小朋友都会感觉到你唔舒服㗎嘛，小朋友都係个同理心，佢都会有机会係想话返俾你听，哎呀，我担心你，我爱护你，因为小朋友係即係好大部分小朋友都会识呢样嘢㗎。咁但係佢又未必有啲好实际嘅行动可以帮你，譬如话你喉咙痛，咁你需要可能止痛药或者有碗粥，咁佢呢啲佢做唔到，咁佢就会用佢觉得啱嘅方法，就係，你点啊，揽下你，陪下你，拍下你，你平时喺佢病嘅时候你 点样照顾佢，好多时候佢都会喺你身上面尝试用得翻出嚟嘅。所以如果你冇乜耐性，或者你真系好唔舒服，冇耐性我都理解嘅，即系我自己都试过嘛，大家都试过。咁提自己，哦 ，OK， 其实佢唔系真系想骚扰你休息，但佢想你知道佢担心你。 咁万一真系喺病嘅时候，嗰个自制能力差啲啦，讲咗啲说话语气重咗啊，又或者真系发咗脾气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翻呢？ 试下，如果你当刻怀疑到自己懵咗，咁可能当刻已经同小朋友讲返，哎呀妈妈真係唔係几舒服，好似大声咗添咁。咁但係呢亦都会话俾佢听，啊係呀，真係妈妈唔舒服，其实唔係你做错啲乜嘢，即係我都俾佢知道发生緊咩事。但係真係嗰一刻真係好顶唔顺，咁试下病好之后，唔係静静地话返，即係静心话返俾小朋友听，啊早两日我好唔舒服嗰阵时呢，我好似即係有啲懵整喎。妈妈唔舒服，希望你唔好嬲我啦，或者希望你都可以原谅我啦，咁样。 所以咧，其实今朝早听阿 Jamie 讲咗咁耐啦，我自己觉得咧都系贵乎两个字啫，就系好好咁沟通，同埋咧真系要适当咁样咧，有耐心地咧解释俾小朋友听，成个即系譬如话唔舒服又好，或者真系遇到其他乜嘢特别嘅状况都好啦，到底系乜嘢嘅事情？咁我相信咧，小朋友尤其是系开始有啲认知能力啊，或者都识谂嘅思想成熟啲嗰啲咧，系绝对可以handle 到同父母一起去面对他们，即是譬如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面对着一些困境啊，还有情绪有压力的时候的。 是啊，同埋除咗个内心嘅沟通之外，有啲时候承认自己，哎呀，自己猛整咗，或者对佢关系里面都会系一件好事嚟 嘅 噃。 其实系嘅，我自己如果做错嘢或者大声咗咧，我都会主动同小朋友讲翻对唔住，同埋同佢讲翻，哎，到底我系因为咩事所以大声咗咧，猛整咗咧咁。咁我都希望我自己呢一个勇于承担同埋勇于认错嘅行为咧，系一种身教，可以教到佢咧，就算真系自己做错啲咩都好咧，勇于面对同埋做翻好件事就可以噶啦。 是啊，因为小朋友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可以包容到我们的人来的。 是啦，多些沟通，多些互相倾诉，相信这个良好的亲子关系要建立呢，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是啊，同埋都希望大家继续身体健康啦。 好啦，咁就今朝同 Jamie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我们下次再倾过。 拜拜。 拜拜。 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拍档，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魔怪凭神力可打到十八趟。 Oh 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 Oh 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人。心中记住，而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嘅。明都不会怯懦， 一不必穿过去，我身边每一位已帮我找到一切证据，我抬头去生存，迎着交锋不撤退，这种相信很好，完全是究竟勇敢无惧。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继续信，然而大哥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明明都永不跌落，仍然能信，仍然能将那事又能顺去作乐。 香港的街道和市区有部分的地点就叫做具有属于特殊科学价值地点的。根据政府统计，有关的范围内原来例如是大埔的广福道，亦都可以见得到有大白路、小白路、夜路和牛背路、池路等等的路寮的。雀鸟就会在树上筑巢，然后就会在这里生活。普遍来讲，每一年三至到十月原来就是鹭鸟的繁殖季。专家也都说到，鹭鸟就是以鱼类为主食的，因此靠近河流、鱼塘、海洋的位置就非常适合它们栖息的。根据资料显示，例如大埔广福道它们的雀仔鹭鸟就会去到吐露港、林川河一带就找嘢食的。只要保存住这个地方的整洁，它们就会继续住在这里的。专家更加说到，天光和黄昏的时间，它们原来会更加活跃去到找嘢食的。中午因为热，所以很多时候就会躲在树上休息的。动物是我们需要好好爱护和认识的。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好开心，好似开龙雀咁嘅 Jessica。早晨啊 ，Jessica。 早晨啊，大家好，大家健健康康。23号咧，希望我哥哥出院，喺屋企。姚心强哥哥在家休息康复。感谢各位医院照顾人员照顾到姚心强佢个人。咁咧就多谢我啲朋友同关心。教会罗牧师李生刘生，我的好的朋友施政哥哥同埋我哥哥的林哥哥，佢好关照我哥哥，我家姐又好开心又嚟翻嚟探阿妈，亦希望有奇迹的刘太妈妈康复，困境似无尽，希望在咫尺，亦系个疫情快啲走，我希望我啲朋友开开心心。亦希望我妈妈9月11号生日快乐，佢直上97噶啦，我希望我责任开心去度过。 多谢晒 Jessica 电话， 拜拜，好，拜拜，拜拜。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哪用怕，只管说吧，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夜里将一起暗恋的他，互倾诉，不意关闭嘴巴，终于也会更似将苦诉吧，莫于孤清里自怜自挂。像你这般深爱他，心里只得一个他，他偏却太傲气， 1-800-3288 神光 Morning Call。如果你有一啲嘅说话想点唱啊，或者系咧祝福嘅说话想送俾屋企人啊、朋友啊各样嘢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嘅、 啊。生日啊、结婚周年啊，或者系同事嘅一啲特别嘅升迁啊咁样嘅话咧，其实总之咩事情开心嘅，都欢迎听众咧就打电话上嚟1-800-3288咁啊，同我哋开心 share 啊。 冇错，讲多次自己又再开心多次，所以呢个电话号码一定要记住1-800-3288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电话旁边有阿刘畅喺度，早晨阿畅， 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 Bobby， 早晨各位。 系星期一啊，咁啊先睇睇7:30嘅时间咧，有香港故事、哦。 冇错，香港故事树心边啊呢一辑，咁啊每一集咧都会访问咧香港唔同界别嘅朋友啦，佢哋各自都对树木咧有啲古仔嘅，咁啊中我哋认识香港多啲，又认识香港嘅树木多啲。咁啊今集咧我哋请嚟咧一位建筑设计师啊何尚恒啊 Alvin。咁 Alfred 咧一直都係好最深研究城市嘅，特別係研究城市入面嗰啲樹啊。咁咧佢今集咧就同我哋設計咗兩條嘅步行路線，就係咧沿途可以觀賞樹木，又認識城市多啲。嗱，咁一條咧就由西環行去金鐘，一條尖沙咀行去大角咀，大家可能成日都會行噶啦。咁但係當中咧，我哋透過 Alfred 嘅導賞啦，我哋認識呢個城市多啲，又無論係歷史上面啊、建築上面啦，甚至乎係呢啲城市入面嘅一啲鬼故。我哋都可以听一听， 喂、哎，好啊，正啊，呢啲系啊，唔好成日话外国先至一路行一路可以欣赏呢啲奇树木啊，或者系楼宇啊。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先睇咗我哋自己嘅城市先啦。 系啊，跟住睇落去咧，8:00嘅大师对谈都一样正、啊，讲下啲咩理论呢？ 系啦、啊，咁今集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埋司徒永富咧，同大家讲嗰个理论叫做刺猬困境啊，即系箭猪个刺猬啊。咁、就系咧比喻嚟嘅，就系、是、比喻咧人同人之间咧相处又好想互相靠近，但又有互相防范對方。咁如果喺職場上面、喺辦公室上面遇到呢個處境、呢、這個困境，點樣解決呢？咁今晚8:00一齊聽下兩位大師點樣教路咯。 係，咁啊10:30都有風味之旅二、哦。 係啦 ，Gordon Ramsay 地獄廚神今日去到南美洲圭亞那嗰度咧，上山下海啊，即係又要徒手捉鱷魚，又要 好勁啊呢啲 湯。係啊，佢搞咁多嘢，真係為咗揾當地食材去煮當地嘅嘢食俾我哋。咁啊，今晚10:30一齊睇下啦。 唔該曬，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再接获港人怀疑被诈骗到东南亚的求助个案，至今个案增加至37宗。保安局副局长卓孝业表示，14人确认安全，当中11人已经回港。有2人按个人意愿留在当地，当局正协助其余1人回港。至於人身自由受限制的23名港人，當中14人在緬甸，9人在柬埔寨。被問到政府如何營救仍在當地的港人，卓孝業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一方面入境處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駐當地使領館協助營救，另一方面警方透過國際刑警平台協助跟進，而安排受害人返港的工作除了透過中國駐當地使領館，本港駐外經貿辦亦都協助。被問到一旦騙徒要求交贖金，家屬應該怎樣處理，卓孝業說，最重要家屬和執法單位聯絡，執法部門到時會給予家屬建議。環境諮詢委員會未有就粉嶺高球場部分用地發展公營房屋項目的環評報告作決定。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劉國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環諮會暫緩決定顯示當局的環評報告有不足，有關雀鳥作棲息期，有關雀鳥作息期調查需時約半年，即使最終通過建屋計劃都要推遲至少1年以上，但對整體房屋供應影響不大。刘国芬解释，未来10年33万个公屋建屋计划是头轻尾重，而本身高球场到2029年才有房屋供应，不是头5年最需要房屋的时间，后5年房屋供应量会急增，特别是随着2031年新发展区陆续入伙，就会追上目标。 內地新增360宗本土確診病例，海南佔232宗，西藏有55宗，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個案有1464宗，當中亦都以海南佔最多，有535宗，西藏有494宗。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結束在海南的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他指出，當前海南疫情防控處於關鍵期，需要進一步統籌資源力量，速戰速勝，以優化核酸檢測策略。疫情較重的地區要加密篩查，盡快實現社會面清零。他又說，要及時動態調整社區管控措施，對多輪篩查沒有病例的社區，該降級的降級，該解封的解封。新华社报道，孙春兰今个月13至21号在海南期间到过三亚市、乐东县、陵水县、海口市的防控指挥部和重点社区。报道说，目前海南每日新增感染者的数量持续下降，三亚疫情的主要传播链基本阻断，全省疫情防控总体可控，稳中向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酷热，本周中至后期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风势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19567点，跌205点，总成交5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25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1231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11.2跌3.8，美团167元跌2.9，阿里巴巴88元跌个半，友邦保险74.6跌8毫。港交所329.2跌5元，比亚迪股份275.2跌4.2，国美零售3毫升1仙，中国神华24.25升7.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37.3，瑞士法郎0.959，加元1.3，人民币6.827。英镑兑美元1.182，欧元兑美元1.003，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28768点，跌161点。港金报1634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99美元，卖出1746.98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流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津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在封路方面，中环的卑利街因为有紧急维修，卑利街介乎杰志街街至到荷里活道一段全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少少。另外，石荫嘅童子街就有水管急收，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一段啦，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一乐同高亮为咗实现子航嘅梦想，向杜伟长提议打捞南长院，但打捞南长院好容易有生命危险，嗰度暗礁密布，冇充分准备嘅话等于送死。佢哋最终得唔得到批准去打捞南长院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天下大事一网打尽，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的热搜新世界， 带你去了解一下职业伴娘的第101场婚礼的故事，好期待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睇得出嘅。不同行业都会有不同的行内术语，要是这个行业的人才会明白，如果不是的话，真的怎么说都不知道究竟它是什么意思。例如卖鞋的铺头，它有些很独特的文字告诉你这对鞋的尺寸和价钱，你懂得分就知道究竟它在说什么，如果不是真的以为它在说火星文。有些药房执药写的字，你又看不看得明白是什么意思。文字或者语言其实都是帮我们沟通，就算同埋一种语言或者文字，可能它背后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信息想传递给你，简单通过一个谜语或者一套戏话你知。谜语你一定知是什么，由细到大一定猜不少，而且玩法很简单，一个谜面就有一个谜底，答案只是得一个，好像是非题那样。如果讲到一套戏背后的深层意义就不同了，不一定个个看到，而且每个人看到的可能也不一样。不过不是每套戏都这么复杂的，例如我们称之为爽片的戏种，爽片，爽快的爽字，顾名思义，用得个爽字即是令到你看完很爽就得了，不需要考究那么多。但是如果一些要你动动脑筋看的戏，你就要花些心神，除了留意剧情发展之外，可能电影里面有很多令你有反思的台词，编剧最后想表达的主题，观众可能要用些时间思考一下，甚至重复看多一两次才会明白。你可能会说，写到这么复杂做什么，讲给我听就得。但是不经过思考的答案，你又怎会有感受呢？最近看了一套跳舞为主题的动画，戏里面一个有些经验的舞蹈学生和另一个初出道的学生讲了这几句说话，一日不练习自己会知道，两日不练习同伴会察觉，三日不练习观众会看到，听落好像一个谜语，

哎呀，虽然都系讲食嘢啫，但系又唔系饭堂嚟嘅。小白今日有咩介绍啊？ 听咗一次咧， 系啊， 饭 堂。今日呢个饮食图鉴咧，咁啊，其实就想同大家讲一啲好简单嘅。我哋头先系讲薯片啊嘛，咁啊讲薯片嘅时候，突然间灵机一触，薯片我哋都可以用现成嘅买翻嚟嘅薯片咧，去到做一啲唔错嘅食物嘅。所谓食物，即系我哋系攞住包薯片，然后要再烹调嘅。就唔係淨係攞住嗰個薯片，而薯片咧亦都會變咗第二樣嘢嘅。咁啊，所以今日呢個咧容易整嘅，放心。 係咪咩剝碎佢，然之後又撈落啲咩度？ 又要研碎佢啊嘛？ 又焗一焗嗰啲咁樣啊？ 今日就唔係用焗啦，但係都係研碎嘅。咁啊，你買咗包薯片翻嚟啦，咁啊我覺得可以買大少少。咁啊，而且咧今次你當然啦，薯片亦都係一個叫做味道嘅 base 啊，最基本嘅味道。到底你中意明太子味、辣味、原味、BBQ 味，定還是雜菜味？即係市面上好多薯片，你就可以揀你自己中意嗰個。咁啊，又可以諗一諗。到底咧啱唔啱呢一种嘅饮食嘅方法？好啦，当你买咗准备咗个薯片之后啦，然后你亦都可以咧准备定几只鸡蛋先。鸡蛋咧就好简单啦，我自己就会准备定四至到五只嘅。咁食起上嚟嗰个口感，转头你就会觉得真系饱满啲咁样。好啦，咁啊步骤好简单嘅啫，仲要材料就准备埋可能芝士粉啦，大家都可以试埋呢一个芝士粉摆埋入去嘅。好啦，咁我做法非常之简单，首先咧就系将呢一个。薯片咧就買咗一包翻嚟，你就將佢碾碎佢。 係、 平時咧喺超級市場咧，你就要好好看待啲薯片啦，因為唔覺意整爛咗嘅話，整碎咗，人哋食買嘅時候翻到屋企咧，即係弊藝啦。 我會好小心㗎、我會幫佢砌翻嘅有時。 冇錯啦， 個貨架 係驚入邊嗰啲碎啊，裏 邊碎啊， 裏邊碎嘛，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薯片嘅話咧，你平時都中意整古海人嘅，咁呢個咧玩法就啱你啦。買咗包薯片翻嚟，整碎佢。整碎佢之後，你就喺上面咧就直頭剪開佢，因為驚你就咁搣咧就搣得唔靚啊，搣得唔靚咁就唔好啦。咁你就直頭咧喺上面個剪開咗佢，然後咧就準備頭先嗰四隻雞蛋啦。另外嘅材料亦都可以準備定啲火腿，火腿咧就普通超級市場買就得啦，切碎佢嘅，係啦，切碎咗佢可能大概又唔使話太細嚿嘅，咁有啲咬口嘛。咁跟住你都準備埋咧就係、是。街市有啲唔係街市，超級市場有啲一罐罐嗰啲芝士粉啦，咁你都可以加啲芝士粉。如果你唔加都可以，都可以嘅。咁如果你驚喂好高卡路里，咁你咪冇加咯，淨係加火腿同埋呢一個雞蛋。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咧相當之足夠嘢味㗎啦。 唔係你用到薯片，我仲諗卡路里啊。 係咯，都唔爭在啦。芝士粉只係少少啫嘛。 用到薯片都已經好毒㗎啦，呢支 好毒 好啦，跟住咧你咧就研碎咗嗰個嘅薯片之後咧。然后嗰啲你就攞嗰个鸡蛋四只鸡蛋攞另外一个碗，咁你就打开佢，即系开晒蛋，咁四只跟住搅匀咗佢。调味就唔需要噶啦。有阵时如果大家中意，譬如煎蛋、炒蛋咧，可能你自己搅匀咗个鸡蛋，仲会加啲盐啊、胡椒粉调一调味，因为你薯片入边个味已经好浓烈啦。你又唔需要再加味，你再加咧就太浓啦，即系亦都太咸啦，都肯定嘅。好啦，跟住搅匀咗鸡蛋之后咧，你就打开翻嗰个已经碎咗嘅薯片袋。咁入面有啲碎咗嘅薯片啦，就咁將呢一個嘅蛋漿倒落去呢一個嘅薯片入面。好啦，當你倒咗入去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再加埋呢一個嘅芝士粉啦，頭先準備咗嘅火腿，嗰啲係啦片粒啦，跟住就放入去，然後咧就將呢一個嘅呢一個嘅薯片，呢、這個薯片咧就將佢。整好个袋，整好嗰个封口位， 再包翻埋， 整好个封口位， 黐实佢， 系啦，黐实佢， 掹实佢， 或者绑住佢，好啦，绑住咗佢之后咧，你就将成个嘅呢一个袋咧，就放入，唔需要担心佢嗰个咩石唔石子嘅问题，你都系放入去呢一个咧已经装咗水嘅煲入边，装水嘅煲入边。其实唔需要好大火嘅，咁你就将佢放喺入边啦，咁啊煮佢，连埋嗰个包装一齐煮都 OK 嘅，系啦，咁好简单啦，你多余嘅器皿都唔使，你净系需要个煲煮佢。咁咧通常咧，如果你咁多只鸡蛋嘅话咧，你可能预佢15至20分钟，一路煲煮佢，跟住你又打翻开呢一个嘅 包装袋， 你就倒转佢倒出嚟，因为你将 旧咯， 你讲得啱啦， 熟咗啦嘛， 系啊，佢就好似一嚿。好大嚿嘅鵪鶉，你就放喺個砧板上面，你就將佢打咁樣切切開佢幾嚿，跟住你一打開咗佢之後，你就發覺咧佢入邊咧其實本身都已經好靚嘅，個外形已經好靚，因為佢好實在一嚿嘢，食咗果晶種咁拎出嚟，跟住將佢切開咗幾嚿，喺上面再落呢一個嘅茄汁，整啲花紋上去，跟住你就發覺一嚿嘅雞蛋加薯片香味，然後就仲有火腿。 嘅口感。 我覺得 OK 嘅呢、這個，我好似食過啊，類似嘅嘢。但我唔係咁樣整嘅嗰個整法，即係佢嗰個材料係一樣嘅、嗯，但係佢嗰個做法唔一樣咯。個薯片係晾喺個面度，叫你自己分開食嘅。係啊係啊。 因為佢而家呢一個咧，薯片咧，佢就撈埋落去個蛋漿一齊去到整嘅時候咧，咁、嗯、亦都會去去到煮佢啦。咁所以佢入邊咧有嗰種薯片嘅味道，即係好似啲奄列咧特登落啲好重味嘅調味料一樣。咁、 嗯、 但係我覺得呢一個食飯咧幾特別嘅呢、這個。 不過就話小白講到啦，就話你要用嗰個成個包裝袋擺落去煮啊。 係啊， 如果話我硬係覺得好似唔係好舒服 咁樣， 同埋你記得要抹住個包裝先啦。係 啊，如果我覺得唔中意咁樣嘅，我倒出嚟用第啲器皿去煮其實都得嘅。 其實都得嘅，咁因為呢個係最方便啦，咁亦都唔需要焗啊，亦都唔需要咧就係特別清理。我哋嘅食材，因為其實好多嘢你都係，譬如雞蛋你打出嚟，你唔會呢啲蛋漿係洗噶嘛，咁、所以好快脆咧就可以做得到。咁而且嗰、那個過程，你話如果小朋友想一齊玩嘅，最危險咧都係將成個包裝袋放落個滾水嗰下啫，嗰、那個係最危險嘅，係啦，其他咧都係好安全嘅。 其實你呢個咧，如果用一啲咧有卡通人物啊，或者有啲唔同形狀嘅器皿咧，整咗做一嚿嚿細細嚿飯咁 size 都幾好喎，我覺得。 係啊，咁啊多啲嘅花式咁啊，望起上嚟嗰個感覺又有啲唔同。但系呢个味道真系中意食薯片嘅朋友，真系佢哋嘅福音嚟啦！ 正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完嘢梗系要做翻运动，消耗下啲卡路里啦。喂，我想话咧呢样嘢咧，我真系近半年嚟咧建立咗一个新嘅习惯嘅，就系跑步啦。咁、但系咧，我真系必须要承认咧，我自己系因为都非常之怕热嘅，同、埋怕咧就其一啦，其次咧就系我其实咧一出汗咧，好多时咧一腌住一段时间，如果唔能够抹到嘅话咧， 敏感啊， 系会敏感，会出咗即系身上面一啲汗斑、汗 腺、 汗疹，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经常。长期都要用医生开嗰啲处方嘅冲凉液嚟到冲凉咧，冲到一阵油味咁样噶，咁所以咧我自己都几怕咧大热天时嘅时候去跑步嘅，咁同埋因为你都知啦，我嘅工作时间可能就如果要做运动咧，我其实而家每一晚都系敲我个女瞓着咗之后嗰啲夜阑人静嘅时候咧，先可以数到出去做运动啦，因为就冇乜空间可以做到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其实我今朝介绍嘅嘢咧就唔系几啱我嘅，因为我时间上配合唔到，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呢、這个运动。嘅模式咧，如果人人都可以建立得到咧，咁啊唔应该被任何嘢阻碍。 系啊， 所以咧，我就帮大家揾咗一啲咧运动非常之好嘅地方。嗱，譬如今朝早我头先讲跑步啦，今朝早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室内嘅缓步径。 室内啊， 系咯，室内啊，因为咧最惊而家就系日晒雨淋啦，又惊住热，又惊住淋雨，又惊住可能咧，即系尤其是多人啊，或者喺啲室外嘅地方。因为室外咧，我见到有啲人都真系曳曳。记住嘅，即系可能即系嗰个防疫意识都会弱啲啲嘅。室内咧，唔知点解大家咧个警觉提高好高。 有边度有咁大地方可以室内都可以缓步啊？ 你估下。你估下有啲咩場館係有機會嘅大嘅地方係同運動 喎、 其實佢變咗 咩體院啊？ 又唔使去到體院咁勁 嘅，嗰 啲俾精英運動員㗎啦。 唔係，我哋拉翻近少少距離先，市民普羅大眾都可以去到嘅地方嚟嘅、 運動場咯，室內運動場咪有咯，康文署嗰啲都有啦。 其實區都有㗎嘛，我哋有一啲唔同嘅體育館㗎嘛。咁當然有啲體育館就可能比較細間啲啦，即係譬如我自己個區嗰個體育館。就唔系好大嘅，可能有啲基本设施啦，球类活动咁样啦，主要都系。咁但系咧，其实咧，我哋而家有好多咧新开嘅，亦都有一啲新设计嘅一啲体育运动馆咧。佢唔单止其实有一啲球场嘅设施啦，亦都有呢个缓步径同埋跑步径啦。嗱，我作为家长咧，我觉得最正嘅系咩咧？佢都鼓励咗我咧，可以选择一啲咧周末嘅时间咧，带埋小朋友一齐去嘅，就唔需要话好似夜妈妈我自己先至走出去跑步咁啦。因为咧，佢系设有埋呢个儿童嘅室内游乐。场嘅咁而且咧，即系我自己望见嗰啲嘅官方图片咧，其实入边都几靓嘅。我望见啲相，我就觉得啲冷气应该好足够嘅。咁同埋咧，即系跑步咧，其实 大家亦都有另外一个嘅感觉同埋中意嘅嘢咧，就系中意望风景噶嘛。 系啊， 咁咧佢呢啲环步径嘅设计都几得意嘅。 佢有风景睇噶？ 佢 定系望住人打羽毛球咋？ 差唔多啦，都系一个乐趣嚟嘅。好多时咧，即系你见到人哋运动紧嘅时候咧，你自己都会更加有动力去跑快啲、 哦， 或者你想多角度欣赏到人哋嘅球赛咧。咁佢有啲嘢呢个跑步径咧系围住人哋嗰个个运动场咧就嚟跑嘅。 围住人哋跑步场咧，嗰啲我都见过啊，即系喺室内运动场，佢系喺上面二楼嘅，跟住咧佢就喺上面嗰度咧就有好大个圈就围晒，可能人哋譬如八个羽毛或者十六个羽毛球场，你就系围住嗰八个。十六个羽毛球场喺上边嗰层，系咁喺度跑。咁但我揾到一个咧，即系 换跑啫， 换跑 啫嘛， 换跑 径 嚟嘅，换跑径。咁、但系有一个地方大家都要注意，因为佢净系转一个方向， 哦、 即系佢净系转左。因为佢去到嗰啲 corner 位咧，其实你系需要有个转弯嘅动作。 系啊系啊，佢有啲 S 型咁样嘅，我见佢。 哦，系咩？有 S 型，咁好嘢喎！ 即系佢真系会兜兜咁样嘅。 系啊，咁 OK 喎，因为我就系惊佢会唔会净系譬如转左定系净系转右，咁我咪长期净系消耗嗰个位咯。 哦， 系啊， 即系唔知点解跑跑下会觉得两边嘅肌肉好似唔系好平衡咁啊，跑 嘅。系啦系啦，但系真系舒服喎，呢、這个有冷气跑。 系啊， 即系地尽其用啊！即系呢度有啲人做紧运动，出边啲人兜个圈， 系啊， 换跑 康体设施。都向高空發展啦，香港 冇辦法啦， 梗係要啦。 係啊，真係好多嗱。咁我見到佢其實有幾個嘅，譬如調景嶺啊、彩榮路啊，跟住仲有坑口啊、天水圍啊等等咧，其實都有呢啲嘅設施係可以大家俾市民去享用嘅。一啲室內嘅緩步徑咁啊，不妨咧可以係舒舒適適咁樣咧做下運動，日日運動都身體好噶，建立下呢個緩步跑嘅習慣，多啲運動喐下個身，自然健康啲，人心情都會好啲嘅。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小白白元浩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